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阮仲仁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逢寿开乐然敲敲摊啊！我讲嘅是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是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梁继昌、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五月三号星期二嘅早上，早晨啊！我是梁继昌。 早晨，早晨，我是小蕊蕊。 早晨，今日都系我小羊羊啊！ 五月三十号晴。我是马小强， 好像写日记咁样吓， 系啊， 时地人啊，四个齐晒， 好齐晒人啦。咁今日咧容许用几分钟啦，咁啊多谢几位拍档啦，多谢咧啲关心我的朋友们啦，咁样。咁啊讲真唔好意思啦，其实琴日咧又发生一小事嘅，可能有啲留意住节目嘅朋友都 send 咗啲信息俾我啦，包括啲我真系识嘅朋友咧都 send WhatsApp 咧问，点解你无端端走咗嘅咁样？走意思即系好似系空气中消失咗咁样。咁啊亦都有啲心水清嘅朋友咧，甚至因为都知道我啲屋企嘅情况咧，就问系唔系屋企有事啊？咁系嘅，琴日的确系发生咗啲事情，咁所以咧都想交代一下，唔好似一个突然做咗一节目咧，突然间系好似好唔负责任咁走咗嘅人啦吓。咁因为我做紧一个琴日嘅网上情嘅时候咧，就收到一个电话震震震咁，我望一望系医院嘅电话啦，咁样。咁我收尾咧就播歌嘅时候就打翻去啦。咁啊嗰边嘅医护人员就话，妈妈咧就喺医院，咁情况咧就麻麻地。其实唔止麻麻地嘅，即系佢系形容得比较差嘅咁样，咁啊叫我争取时间即刻过去咁，咁其实我其实唔系好知道点解李丽蕊会咁挑通眼眉啊，或者我哋以前有我问过一个说话叫日本人叫 reading the air， 佢点解可以好快？我唔知点解我系做咗啲咩动作，或者佢听到我讲边个说话啦，佢好快咁样走埋嚟拍一拍我话你出去讲啦，我帮你搞掂咁样，多谢晒。你点解会知嘅？琴日其实。 我其实好多时候我都会睇侧边所有嘅人究竟发生紧 咩事嘅。因为我系好细，我谂我好细声啦，我唔系好大声嘅。咁同医院嘅医生倾偈咁样，咁但佢好似知道咩事咁啦，咁佢就话你快啲出去讲啦咁样。即系佢好似意识到都系比较严重嘅咁样。咁我就琴日。本来我想做到呢个熟女关注组嘅，咁跟住就有熟女关注组啦，我唔需要啦，跟住个剧又可以揾马老师做咗个角色，咁我谂住系比较 smooth 啲，我唔想咁好似冇即系好冇搭插咁样，突然之间播完新闻就冇咗呢个人咁样，咁但可能我样好恍神啦，我唔知啊，即系我样可能好，我今日先知道原来我件衫喺马老师嗰度，你有冇着过？你着过一条洗，我一条呢条洗， 我洗咗啦。 我今日先知道，原来你俾我先知道我漏咗件衫。 你头先咧， 我揾到， 我好恍神啊！咁我琴日系咪？ 我披上你度咧，你有冇一个暖流啊？ 有啲麻痹。 我想讲一样嘢噶，就系其实你唔好咁介怀，因为其实你临走之前嘅时候嘅话，即系其实你离开直播室之前嘅话，其实你系有交代我哋，就系话。如果真系如果万一你仲同我哋讲话十二点钟你先至走嘅，我同你讲唔得。立即离开， 系我真系谂，系啦， 我要你立即离开，因为我知道嘅就系你屋企嗰个情况，即系屋企家人嘅情况。 点解你会知嘅？我仲听个电话。 其实你唔知道你自己喺当时你系点样，你系拎住个电话，跟住你趴咗喺个 panel 度嘅，咁我梗系知咩事啦。咁跟住我咪即刻过嚟，我同你讲系啦，我哋冇问题嘅，我哋一家人我哋会保位嘅。 李君子啊， 系啊，咁跟住就当然知道嘅就系冇嘢系重要嘅得过要去照顾家人同埋呢样嘢，但系你都仲系同我哋喺度商量紧，你话咁之后嘅仲喺度担心紧嘅就系之后我哋嘅变咗人间点样做啊，嗰啲嘢点样讲，我就唔使理啦，交俾我哋啦，我哋大个仔大个女嘅，我哋会识得 take care。最紧要嘅就喺呢一个时候嘅话，你自己都要节哀顺变咯。 因为我自己写噶嘛，咁我梗系要即系将嗰啲。effect 啊，音乐啊，你知道我系比较紧张噶嘛，我又惊有啲效果出唔到啊，嗰个音乐呢度飞 in 啊，飞即系咁咯，即系我系好摆唔低。 其实你系非常尽责地，你仲同我哋商量究竟应该要点样，我就当然喺嗰个时候嘅话，你唔需要再同我哋担心呢一样嘢咯，咁样。最紧要嘅就系你自己嘅系啦，嗰个情绪。 咁容许我讲多少少啦，咁我琴日就讲咗佢啦。其实咧，对于任何一位即系有屋企人离开嘅朋友们咧，呢一啲遭遇咧，可能好轻微， 即係對於其他人嚟講，但係對於佢嚟講咧，係都幾深刻嘅。因為去到時候咧，媽媽咧就唔係好清醒啦，咁樣嗌咗幾聲啦，都嗌咗好耐，咁佢先至擘大對眼啦。其實你問我佢真係認唔認得我咧？我覺得佢認得嘅。點解咧？因為佢嘅眼神咧係望住我嘅時候咧係好熟悉啦。第二咧。第二咧，虽然我哋系冇乜点倾偈嘅，佢净系不停咧伸只手要我同佢掹走嗰啲针啊，因为可能啲老人家唔中意咁样插住晒啲嘢啦，同埋不停话要走啦咁样，咁我就安慰佢啦咁样样。虽然就系咁啦，其实我哋冇倾过任何好重要嘅事情，都只系话。唔好啊！你繼續瞓啦，休息啦，咁樣即係我安慰佢啦，而佢不停叫我同佢掹走個針，掹走個針咁樣。但其實佢都係好即係半清醒嘅啫，佢唔係好清醒。咁但係原來即係琴日晏晝，即係上晝咧，我去到都早嘅12點幾。其實嗰段時間咧，直至到晏晝咧，我喺度 stay 到晏晝啦。已經係我哋可以傾偈嘅最後一次啦，係啦。嗰段時間佢好清醒嘅，即係到晏晝佢都仲好清醒，反而仲越嚟越清醒添。咁咯，咁到晏晝因為佢好似又清醒翻，即係好似好多咯咁樣。咁醫院就話：嗱，你哋唔可以成日坐咗喺呢度，因為佢係嗰啲大房嘅，你會阻住人哋咧。第一，第二都唔啱規矩啦，因為唔係探訪時間，所以你要出翻去走廊坐。咁坐咗好长嘅时间，跟住佢话：喂，其实你就咁坐喺度，算啦，不如而家妈妈又好似冇乜嘢啦，冇乜嘢意思系稳定，你翻屋企啦咁样。咁于是都系嘅，因为都有啲家庭嘅嘢处理，翻去做翻啲嘢咁样，咁就离开咗啦。好到晚上，我 send 咗 WhatsApp， 可能阿小强都有睇到啦，就话医院又有电话啦，我要即刻去咁咯。去到嘅时候，妈妈走咗啦。咁不过去个过程都好奇怪。其实我都唔系好知点解会咁样。其实第一咧，我以前住过嗰区啊，医院喺大埔，我住过区，去过嗰间医院几次。咁咧，点知咧？琴晚我哋去嘅过程之中咧，第一我去过啦，个医院我去过啦，我以前都系住过区啦，听住嗰个机械人咩200米右转嗰啲咧，咁跟住去啦。去唔到喎，唔知点解去唔到。明明医院个牌右转，咁啊跟佢右转啦。兜下，唔知去咗边，去离开咗。好，唔紧要，兜翻转头再嚟啦，都去唔到。直情原地咧，即系你个时间明明得四分钟、三分钟，越嚟越近啦，咦又去咗第二度嘅咁样，兜咗好多个圈，好似原地打转咁样，就系去唔到。到到去到嘅时候，嗰个护士话：哎呀，你咁迟啊！头先都仲有嗰啲跳下跳下嗰啲 wave， 而家冇晒啦咁样，所以我其实我唔系好明噶，其实系我哋真系好唔小心，定系有啲咩原因咧？嗬，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冇乜理由，一个你熟悉嘅地方，你系明明睇住个牌转右都去唔到，都去唔到，咁于是耽误咗好多时间啦，所以真系。失諸交臂冇辦法，即 係我諗呢個會唔會係你最知道最後尾嘅時候都唔能夠陪住佢，即係等佢嗰個感覺。但係其實我諗，當你知道屋企人係在呢個生死之間嘅時候，我諗你揸車去嘅時候嘅話，應該係你恍神啊。 唔係我揸， 我 身邊嗰個人揸，所以更加奇怪，因為佢好熟嘅嗰區，同埋我哋一路聽住嗰啲機械人講咩右轉，差唔多冇錯啊，同埋明明見到醫院個牌係右轉嘅，點解又走咗去第二度嘅咁樣？咁最後都係啦，咁所以咯，影響咗大家，講聲唔好意思，唔再多講一句多謝，希望每一位朋友每一天繼續支持風騷快樂人。多谢我哋嘅拍档，多谢所有喺空气中问候嘅朋友们，多谢妈妈带俾我丰富嘅人生，希望未来日子同样地，你都可以用丰富人生。 难静处，独看天涯星，每夜繁星不变，每夜长照耀。 阔天，愿自四长久，每夜月星闪照，每夜常在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盲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长夜，但愿人没变，愿自星长久，每夜月星闪照，每夜常在。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长夜。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长夜。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长夜。 好，影响大家情绪，唔好意思吓。好，十点二十五分翻嚟我哋嘅节目《风骚浮人》， 你自己都要自爱，顺便好好保重吓。 知道知道， 系啦。咁梁妈妈喺天上面嘅话咧，都相信系系啦，好好地咁样会睇住你嘅。 系咪可以好好顺利啦？所有嘢都系咪个古仔啊，诸如此类都系咪啊？马小维有你， 咁你唔喺度，梗系争啲嘅。 咩意思啊？ 唔好咁讲。 乜嘢意思啊？ 我冇讲咩意思， 我就问你咩意思。 咁因为即系大佬唔喺度嘅话，因为我变咗 on panel 咩？你 唔系你啲语气唔似系问，其实系咩意思啊？咁样你咩意思啊？即系你好似嗰啲，你好似嗰啲，好似啲飞仔咧，摁你摁啊摁啊，咩意思啊？ 好地地，你真系，哎呀！ 嗱、 哎， 咁你 好讲，冇说好 讲。 咁我梗系要不断向你啲学习啦。 唔使担心，唔使担心，系、啊， 顺利顺利。 系啊，嗯，咁都要好关，即系都要好多谢噶咋，小杨杨啊，我哋大家都即系第一时间就系啦，尽、量就好似打一场波咁样，系嘛，大家都会有唔同嘅位置。到最後尾嘅時候，我哋都補多位嘅。但當然我都會知道好多甩甩漏漏嘅咁樣，咁但係都會盡量希望可以好地去完成琴日嘅節目啦。 今日嘅節目一切照舊，咁一陣間咧十二點鐘我又今日討論區。咁啊，其實呢幾日咧天氣真係好熱， 好熱， 好熱。基本上，我想問你大家，如果呢幾日咧冷氣機突然間 work 咗咧， 我猜過你。 你我諗你真係 三短褲應該 要。我諗真係即係最大嘅悲劇啦，係咪先？即係如果你突然間發覺，但我真係試過喎。冷氣機一樣嘢咧，佢唔係佢話壞就壞噶嘛，佢唔會有先兆噶嘛。 唔會噶，唔會噶。 嗱，曾經有人講過嘅，佢話車、冷氣同埋咩咧？佢電視機，佢冚唪唥咧，話死就死， 好情緒化嘅。 話嚟嘅嚟，女人一樣。 係啦，我都試過，突然間有一日好又係咁上下呢天氣咧，壞咗喎。哇！當時咧，你真係最慘就係第二樣嘢嗱，壞都唔緊要。第二樣嘢，你想即刻買一部嚟裝咧？基本上係好難， 後先嚟啦，可能 因為啲師傅喺呢啲季節咧， 好忙， 係啊，好紅 係 啊， 真係試過。我記得嗰陣時翻工翻 office 咧，夏天， 嗯， 真係個冷氣機突然之間壞咗，三唔係。office 嘅冷氣機，32度啊！嗰陣時我記得，之後咧，我哋成班同事可能10多20個喺嗰個 office 入邊啦，即係做嘢，你會聞到隔離嗰個女同事嗰陣體臭， 冇醬咯， 係 啊，平時聞唔到 臭啊，唔係體香， 你似乎有啲， 我哋好多狐仙係嘛， 好多仙啊，好多仙氣啊， 但係冇辦法嘅喎，係咪先？因為如果你啲辦公室係嗰啲叫閂埋咗個窗，開唔到，仲慘， 係啊， 仲慘 啊！之後打俾，可唔可以買部新冷氣啊，或者叫師傅嚟？得啊，一個禮拜後先送嚟啊， 係啊。 知唔知我上次咧就系咁样坏咗冷气啦，我就喺度落库啦。你谂下我心恍神到点样样咧？真系真系不幸中之不幸。 你想自己托 已经坏咗，已经坏咗冷气啦，走去落库买冷气机，但买又要俾现钱啊！即系我冇嗰间铺头，好似冇铺得仔嚟，冇嗰啲碌卡啊咩嗰啲揿机，唔记得攞钱走咗去。 哇 因为太恍神，同埋 屋漏兼逢连夜雨，系咪？ 结果啲钱攞唔攞翻啊？ 好似佢唔叫人包嗰啲心情，即系唔系啩？已经又赖冷气，扑嚟买冷气机，跟住揿机，3000多蚊，仲要唔记得攞，唔记得3000-4000蚊。 但佢会食翻落部柜员机度嘅， 我当时有少少希望，哎呀，求神拜佛，快啲 唔好 有人揿咗佢啊！咁样，咁身边银行就话，摄翻入去，但嗰刻。嗰刻系你突然间好情意 丧， 好情意霹雳噶嘛，跑翻上去梗系冇咗啦。但系你唔知道，系啲人攞咗啊，定系佢摄翻入去啊嘛？咁咯，系嗰日好热嘅天气，咁所以今日咧，我哋讨论区就系讲啊，有啲咩你曾经做过啊，或者有啲咩你觉得建议啊等等咧，系真系可以由头凉落去， 肯定系食冰淇淋啦， 定系茶冰淇淋咧？食定茶会凉啲咧，阿老细。 茶咗之后俾人食咧？ 煲哇煲，唔系呢个都似马老师会做嘅嘢。 跟住 你食唔食啊？ 系啊，你知佢做啲嘢。 左边芒果味。 唔系一般 人做。你士多啤梨味定茶味啊？ 系好难讲嘅真系，只要佢令到佢清凉。 喂，你唔好讲咩？人哋话咧，如果冻冰冰嘅啤酒，你放一浴缸咧，你浸耐咧，好 enjoy 嘅。 冻冰冰嘅啤酒？ 系啊，你冇听过以前啲女仔中意咩牛奶浴啊啤酒，你冇听过咩？ 好啲啤酒落， 话咩美容啊嘛， 一路浸就一路饮。 嗱牛奶我真系，牛奶我听过，啤酒我求其噏嘅啫，但我唔知即系有冇呢啲人，有冇人咁做咯？好啦，咁啊10:30翻嚟，我哋继续风骚快人知咧，10:30新闻报告，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16号载人飞船朝早9:31发射升空，飞船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状态良好。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周利鹏宣布发射圆满成功。火箭升空期间，图日塔、助推器和整流罩等先后分离，船舰组合体飞出大气层之后分离。截至今日，神舟15号航天员乘组进驻太空站已经满半年，正是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神舟16号航天员乘组。行政长官李家超和部分官员观看神舟16号发射直播之后见记者，形容感到兴奋骄傲，表示热烈祝贺，对于国家载人航天事业不断取得进展和成功感到自豪光荣。 我刚刚和财政司副司长、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以及特首辦主任等同事咧，係一齊去觀看咗國家神舟16號載人飛船順利發射嘅直播，我感到好興奮同埋驕傲。我係對於發射飛船任務取得圓滿成功，我表示熱烈去祝賀。神舟16號載人飛行的任務是國家載人航天工程今年的第二次飛行任務，亦都是空間站應用及發展階段第一個載人 飛行嘅任務。國家嘅載人航天事業取得不斷進展同埋成功，令到我感到好自豪同埋好光榮。 李家超又说，好高兴有十几个来自港澳的候选人通过国家载荷专家的初选，将会在下个月到北京参加复选。香港的候选人分别来自政府部门、医院管理局、大学和其他机构和企业。他为本港候选人打气，期望当中有人成功实现航天梦，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和为香港增光。今个星期日是六四事件34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会不会容许市民到维园点蜡烛的时候，说任何公众活动和个人行为都要符合香港法律，执法部门会针对每个活动和行为依法处理，如果警方发现某人的行为不符合法律，会果断执法。 六四事件呢，特區政府多次強調，任何公眾活動或者個人的行為咧，都要符合香港的法律嘅。政府尤其是執法部門，特別是警方咧，係會針對每一個活動同埋行為咧，係依法去處理嘅。每一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而負責。而如果警方發現某個人的行為係不符合香港法律嘅咧，佢哋係會果断执法的。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三气温达到34度或者以上。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455点，跌95点，总成交金额31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11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59点，跌6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09.6，跌3.6；盈富基金18.67，跌1.1；美团113.6，跌2.2；阿里巴巴77.85，升5仙；恒生中国企业62.88，跌1.6；比亚迪股份235.2，升5.4；港交所285元，跌4元；南方恒生科技3.52，跌0.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40.06，瑞士法郎0.904，加元1.358，人民币7.082，英镑对美元1.237，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655，新西兰元对美元0.606。日经平均指数报31119点，跌114点。港金报1813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6.19美元，卖出194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返港岛区啦，咁受塔树影响啦，大坑道来回方向介乎宏丰台至到大坑径一段啦，仍然係全线封闭。而家一带呢比较挤塞，咁上行方向嘅车龙呢排到去光明台，下行方向嘅龙尾呢就过咗白建士道少少㗎。咁而外围嘅交通啦，包括係落活道去返连道方向呢，都係挤塞，龙尾排到去落景园。咁云地利道去返落活道方向呢，都係车多，龙尾排到去云地利角。咁再重复多次啊，就係受塔树影响，大坑道来回方向介乎宏丰台至到大坑径一段呢仍然係全线封闭。咁而家上行嘅车龙龙尾就在光明台，下行的龙尾就过了白建士道少少，外围的交通都受影响，现在落活道去连道方向就挤 塞，龙尾排翻去乐景园啦。云地利道去翻乐活道方向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云地利角对出。咁另外啦，清水湾道去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彩云村啊。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彩云村。咁较早前啦，康庄道去翻红隧方向，近住卫理院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都系排到去爱民村。咁另外啦，七贤道北过海就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卫理道。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红隧嘅港岛去九龙方向咧就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江乐道中西行去上环方向，近住香港文华东方酒店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天马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近住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就车多，龙尾喺东山台。喺九龙啦，龙翔道天桥去翻观塘方向啦，咁头先讲咗受意外影响平石村，咁龙尾就去到彩云村噶。咁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咁喺港岛区上环嘅江乐道中来回方向近住吉卑利街咧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我们的婚姻， 蒋正俾老公反话佢出轨。 你出面搞过几多女人？唔通你自己唔清楚咩？ 我话你知，论出轨呢一件事，我可以，但系你唔得。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我系邵嘉嘉医生。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嘅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嘅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咗新冠绝对唔系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止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丰收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听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丰收快活人添，嚟啦！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今日咧一个问题咧，我睇到呢个网上啊，来自呢个南韩有个嘅 YouTube 嘅节目咧，就访问咗佢，好似佢由10岁嘅小妹妹一路到到60几岁嘅中年人啊，或者你话可以啊长者啊咩都好啦吓，由10几岁到60几岁，问佢一个问题啫。佢话嗱，10岁嘅小朋友咧，其实咧佢都系凭自己嘅想法嘅，佢冇真正嘅经验。点解咧？就系话如果你要翻9点钟翻工吓，嗱唔系翻学。如果你要翻，或者可能小朋友翻学啦，唔知啊。翻工翻九点钟，你几多点应该翻到去咧？咁样喂，其实呢一样嘢几得意，即系每一个人咧有个价值观。即系如果你有啲人你觉得9点忙咪9点咯，系啦。有啲人可能话9点啊，咁咪迟少少。 但系我非常佩服，我嗰阵时候咧，有一啲一齐共事嘅人啦，10点钟开咪嘅话，永远系10:05。 一定是遲一個字，遲不會遲，早不會早。但是我覺得既然你可以每一日都可以是十點零五分，為什麼不是十點或者不是九點搭十一呢？ 這個就在他的腦裡面 set 了一個時間，就是說我是每日十點零分行入來的。他 set 了咯。 正如但你已經遲到了，其實 遲到的了，是啊， 所以就是未開咪。 是啊，但是也都為什麼沒有人告訴他你不可以這樣呢？即系我唔知啊，即系应该提一提佢咯。我就觉得好啦。咁原来咧嗰啲不同嘅世代咧，即系嗰啲年轻啲嗰啲，由十岁啊到二十啊三十嗰啲咧，都系觉得早几分钟咯，有啲话早一分钟咯，甚至有啲搭正咯咁样样，系唯一去到咧，即系一啲叫做 年纪越嚟越大， 系啦，五十零啊六十岁嗰啲啫。 我都觉得 半个钟前啦，起码都咁样样。呢度会唔会有人同样嘅谂法？ 嗱，不如喺呢度我大家分享一下，系嘛？就系我大家有唔同嘅年龄层 出嚟做咁多做嘢啦。 系啦，你咧？ 我头先就系写八点四十五分。 啊吓，八点四十五分，早十五分钟系咪？ 系 啊吓，我都系差唔多。 但系食埋早餐嘅。 嗯，我理得你啊！你食埋早餐唔食埋早餐， 你翻嚟再食。 你翻嚟食早餐咧，就八点半啦。 明白。 我有个朋友啊，前几日先同佢讲，我话咦，你听日翻工翻几点？佢话我要翻九点噶。咁我哋平时翻几点翻到啊？佢话佢十点钟先翻。 非常好。 你嗰个朋友唔系咁样嘅，咪就一个 typical 嘅例子，就 系 有啲嘅世代 系后生嘅， 或者我唔好 label 边个世代啦。即系总之有啲人啊，无论咩年纪都，有啲人佢唔觉得。準時是一個 must 咯，我只係咁。 佢只會覺得嘅就係遲到係一個 must 咯。你身邊有冇呢啲朋友啊？我 有 啊，但係有人在啊，永遠都遲。 平時我都開翻 OT 啦，咁樣咁佢就會覺得好似即係點啊，取上補下，有啲咁樣嘅，有啲人 係。同埋仲要因應住係就係唔同嘅嘢咧，佢會遲。例如嘅就係如果你做嘢嘅話，好可能冇遲咁多。但係如果佢約你行山啊，或者約你去玩啊嘅話咧，佢就會遲。佢甚至乎會遲九個字至一個鐘頭，呢一個係基。 咁我觉得咧，你作为朋友咧，你都有责任，因为咧，当佢迟到嘅时候，你哋又继续容许，下次又再约佢，佢下次又迟，你又容许，咁啊，于是慢慢 系啊，闹啊，闹过噶啦，真系闹佢啊，喂，你有冇搞错啊？即系 佢唔好等佢咯。 真系唔等佢走咗啊！但系佢两日就又炸炸地地打电话嚟，当冇嘢喎。喂，几岁食饭啊？咁样 系啊，因为呢一样嘢对于佢嚟讲嘅话系正常啊嘛。 系啊， 我觉得 你 哋 唔 正 常 啊。 同埋你闹佢其中一部分，因为你咪闹闹。 系啊，嗱，我有听过佢有一个解释嘅，佢就系话玩啫嘛，你哋使唔使嘅就约十点就系一定要十点钟啊？我话咁梗系啦，系咪？如果唔系嘅话，就算你玩嘅话，你都要认真咁玩啦。 系啊，你飞。机啊，车啊， 你会唔会迟啊？都有人会迟。 有个方法嘅，我有班朋友咧，又系 我只讲早啲俾佢听。 系啦，你佢预咗佢一定会迟四十五分钟噶啦，我哋就讲做一个钟头 得唔得？ 得噶，有时系得噶，可能即系讲咗一个钟头，佢可能都系会迟，不过可能就迟十分钟啊，十五分钟我哋都等到。 系啊，即系会有啲咁样。 系啊，咁但系我哋就唔理啊，都会照即系照早约佢咯。 但系其实我唔系好明嗰个心态啊，因为其实倒翻转咧，你如果你知道明知你自己已经迟噶啦，你个心会啰啰挛噶嘛，你赶去嘅时候嘅话，你个心系会哇，乒铃乓啷啊，好赶啊，好惊啊，同埋会好唔开心噶嘛。 系啊，我哋 点解你哋系可以嘅咧？ 佢哋就系好淡淡然咁啊。我都冇留一滴咁啊嘛， 冇错。嗱，又咁讲，点解我会咁讲？我唔系想 label 嗰啲年纪，但系我觉得嘅就系对于时间观念呢一样嘢，系随住年纪咧系会提早嘅。即系例如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嘅咧，我发觉嘅就系我对于时间观念或者准时咧，我唔系咁重要嘅。所以我都系我唔会迟，但系个问题系我唔会早好多。但系而家咧个年纪越嚟越大嘅话咧，有时会早一个钟啦，有时会早半个钟啦，至少嘅话十五分钟系一定基本噶啦。因为咧我唔中意一嚟到嘅时候嘅咧屎淋尿濑咁样。 我都唔中意， 哇！啲落大汗淋漓咁样，你一定系要俾少少时间我去调息一下， 舒服 去适应一下，咁我先至个就重要嘅就俾我脑去谂一谂一阵间我做啲咩嘢咧，系咪？我需要啲时间咯。但系以前你系唔会噶。 我喺度分享我读书嘅时候，中学或者大学咧，我系真系准时就，譬如你约我十点。我就真係十點先到嘅，但係因為我而家咪 part time 要教書嘅，就唔得嘅。有時啲學生咧，即係會晨咁早就喺個門口等嘅。咁我而家就通常十五分鐘咯，早十五分鐘，啊唔會太早，因為太早即係我係時薪計噶嘛。咁有時我覺得我一程車已經可能一個鐘頭，如果我再早咧，變相嗰度其實一堂嚟噶咯。咁我又唔會咁樣，我都叫啲學生嗱，你唔好早太多，可能你早十分鐘過嚟，可能俾你坐低去個廁所咁樣。有啲學生唔係㗎，佢早放學咧早晨九個字嚟㗎，咁我冇可能早九個字就過嚟開個。 个门俾佢坐，我又唔系咁样嘅，我又冇咁样。 我哋现场咁多位咧，即系包括小强啦、阿 Sarah 啦、阿 Brian 啦，都系倾好早翻嚟嘅。试下 Sarah 同埋阿小强咧，真系起码早个半钟头咧，已经坐咗喺呢一个。 你 哋几 早啊？ 朝 头早而家。 嗱，我可以解释一下嘅，特别咧重要嘅就系你住得远咧，你反而会早。你越住得近你自己工作嗰个地方，我就越迟。所以其實因為我住得太遠啦，我住邊境，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去到邊度嘅話，我都一定係會預早嘅，因為我預埋嘅就係萬一有啲乜嘢意外，係啊，塞車也好，又或者有啲咩事都好嘅話，我仲有時間可以俾我走賺。 係噶，因為交通有時真係出咗問題咧，走唔到就走 你 冇 得講噶， 走唔到就走。 同埋就我哋嗰個性質嘅就係話，佢十點鐘開咪，就係十點鐘開咪，佢唔會等你噶嘛。 冇錯，每個人都聽到你遲到， 冇錯啦，全 香港 幾耐？ 全球華人聽住你遲到，你 幾？几耐人佢都会 send 个 WhatsApp 你。普通公司就老细知同事知啫，而家全球 世界。 喂，佢嗰迟到啊， 你 迟到 呢件事。 冇人冇啦，系咪啊？马小强都系啦，做咗呢行咧，唔系好敢迟到。 唔迟到，我真系唔中意迟到啊，因为我觉得我唔想拖累人哋啊。 你由细到大都系咁噶？ 系啊，我唔迟噶，我唔迟。 咁唔系净系迟到先会拖累人嘅，有时啲嘢都会拖累人嘅。 我检讨紧， 我冇话你啊吓，冇话你。 其他嘅都已经好拖累人啦，如果再迟埋到嘅话，佢就真系不堪设想。 累上加累。 我想问你哋，譬如嗰阵时拍嘢咧，剧组入面都总会有啲演员系迟到噶嘛？ 系啊， 我听翻嚟一迟都唔系迟半个钟头嗰啲，一迟都两三个钟嗰啲嚟。不过呢啲系大牌啲嘅演员咯， 唔系唔使大牌嘅演员，大牌嘅演员反而嘅就会喺度嘅就系最准时，跟住佢就会闹啲迟到嘅姐仔，系啦。咁其实我觉得系一件好事嚟嘅，狠狠地去闹佢一次嘅话咧，佢下次就唔敢噶啦。出晒名嘅就係、是、都唔緊要啦，佢都唔喺度啦，係啊，就係阿沈殿霞咯，係啊，肥姐咯，肥姐係會鬧嘅，我覺得係好好嘅一個訓練嚟嘅。因为其实佢都可以准时嘅时候，点解你可以迟？ 你有几巴闭啊？ 系啊， 啲新人会点啊？佢 都啲新人嘅就梗系对唔住啦。咁同埋佢就你真系理亏嘛？你真系唔啱啊嘛？ 我哋都试过啦，唔等啦，全部啲外景姐一齐走。佢好似迟咗某小花啦，迟咗两个钟。结果佢就自己留咗喺个 canteen 嗰度，冇人理佢。 咁但系如果你有佢固定角色，咁点啊？ 唔系啊，我哋自己导演谂掂佢咧。总之就要惩罚佢，总之就要惩罚佢。 导演用呢个方法惩罚佢，真系 系啊！ 用咩？做紧咩？做紧咩方法可以惩罚小花？ 有啲系奖赏嚟。 小花啊！你咁食咗？ 唔系阿马小哥，等我嚟，等我嚟惩罚佢， 交俾我 嚟 个任务。 我 最叻惩罚，我最叻惩罚啲小花。 你做咩呢个动作啊？ 嚟打！ 网上情，家人的爱无可取代。对于每一个人来讲，世界上最没办法写割的一种关系就叫做亲情。小学的时候经常作文我的家庭，我都会写我有一个幸福美满快乐的家庭。今日的我依然会这样回答。世界上有一种爱，家人的爱，不需要多余的言语，不需要多余的表示，只要从日常生活之中细细体会，你就会感觉心暖洋洋。家人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他们会给我满满的爱，不求回报，只要我过得好好地。妈妈工作非常忙碌，又要做这样又要做那样，但是无论有几忙碌，每日早上都有一个烚蛋可以吃。我身边的同学见我带着蛋就会说，咦，又有蛋吃的。是啊，就算不是几丰盛的早餐，每日早上总会有这只爱的烚蛋。爸爸在我心目中一直有个崇高的地位，威严啦，受人敬仰啦，是我哋全家人一个标杆。但系因为咁样，我唔会随便同佢开玩笑，因为惊佢闹，同佢倾偈嘅话题都比较少。再加上爸爸做两份工，唔系成日喺屋企，相处起上嚟感觉有啲生疏。有啲人可能甚至会觉得爸爸同我感情系咪唔好呢？但我哋之间有一种好微妙嘅关系，就算唔系好多嘢倾，亦都唔会谈心。我都是从好细好细的微节细节发现爸爸好努力想要了解我，想要靠近我的，他只是不知道怎么表达。有时候见到我做事都会望着说，嗯，给心机啊，早点睡啊。短短的对话令我知道他想表达的就是心里的一份爱。人生有很多阶段，每个阶段都会遇到不同的人，有时我们有缘分相伴一阵子，有时候缘分完啦，要分开，但系家人永远会喺身边。就算做错事，就算遇到人生嘅难关，佢哋从来唔会因此而离弃我哋。希望大家珍惜家人在身边嘅日子，因为唔会系永远。 勤力过，挨骂过，如做错，谁又会原谅我？怀念家中被窝，想去躲，这样吃力求什么？投入过，麻木过，磨练过，沉闷过，疲累过，其实我进取吗？时间从未敢蹉跎，赚到几多？赚到的只是你，能被你温柔无你的照顾，被你那么在乎，平日有你总怀疑忘记辛苦，活着有你多好，多么渺小都变宝，躺在平静地铺上漫谈来日旅途，回到家中便有你多好，一碗暖烫的鼓舞，沾湿我眼睛，有人祈求我归家乐土。唯独你我成就过，谁又说容易过？曾受了气几多？能听我解释因何在这被窝？赚到的只是你，能被你温柔无味的照顾，被你那么在乎，平日有你总怀疑忘记辛苦。着有你多好，多么渺小都变宝，躺在平静地铺上漫谈来日旅途，回到家中便有你多好，一碗暖烫的鼓舞， 出我眼睛，有人祈求我归家，自问已经得到，得到你比一切好，躺在平静被铺上，望浮云再过路，回到家中便有你到，张开两臂的鼓舞，沾湿我眼睛，眼前繁华有几好，来 好，翻嚟风骚范围啦，翻到十一点钟，翻嚟我哋第二个钟头咧，就会有今日嘅讨论区。 冇错，就系点样有啲乜嘢嘅消暑方法。因为真系好热啊呢一排，而家已经酷热天气警告。 我想剥咗层皮， 我想着背心短裤，但系 喂试下， 翻唔到工啊！ 你 OK 嘅， 唔系你短裤， 你而家呢排已经开始咩露 尾啦，冇就衫啦， 但我想再短啲，即系我觉得哇唔得，其实咧上身衫其实应该可以唔着，我屋企已经。淨係著嗰啲 boxer 嗰啲咧，我都唔敢著太多衫，因為咧真係，哇！如果咪一日咧出，我諗可以沖三四次涼添啊！ 但係咪真係有用咧？嗬，即係你見到嗰啲朱玉榮咧，永遠都係赤裸上身，但係係咪真係涼？ 涼啲㗎，涼啲㗎， 真係㗎， 真係啊！ 有啲球場叔叔咧就中意攋個肚咯， 係啊， 係啊，涼啲㗎，係真係涼啲， 即係冇嘢搭， 雖然冇乜熱帶， 都係嗰塊布啫嘛。 一陣間我可以分享一個， 佢捲呢個肚涼晾出嚟， 你都可以試下，我覺得你絕對係啦，係嘛？个肚咁辛苦， 好，翻嚟我哋继续讨论一下，先听十一点新闻。 唔好意思，我冇针对你。 Hello， 我系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啊。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阿马咩啊？马咩？ 风骚快活人，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哇，炎炎夏日啦，点样可以解释？ 好热啦，系啊。嗱，其实今日嘅题目咧，突然之间唔知点解咧，有啲回忆里边嘅会走翻出嚟嘅，我好想分享一下咧。你哋有冇试过咧冲瀑布啊？冲瀑布啊？其实咧，原来咧，即系呢个世界上嗱，冲冻水凉好凉啦，但系咧。瀑布浴咧係好似一百次嘅凍水涼嗰啲效果嘅。嗰陣時咧，我記得咧去菲律賓喎，但係嗰個景點係咪百勝灘咧？我唔記得啦。嗱，百勝灘係其中一個景點，咁啊坐住嗰啲有兩個嗰啲土柱喺前同埋後邊咧，掗下掗下飛過嗰啲急流啦。但我唔記得係咪嗰一次啦。總之咧，佢其中有一個位咧，佢話嗱一定有嘅，嗰即係每一個團都一定有嘅。我哋會將隻船撐過一個瀑布，入一個山窿， 哇， 咁咪濕身咯。 系啊， 所以咧，正啊！ 如果你有啲咩假嘢咧，你唔好带住啊。 例如咧， 例如假发、假眼会嘅眼一毛啊，唔、 啊、 知仲有冇啲咩啊？ 冇呢啲啊嘛。 系啊，因为个水力咧系好劲嘅，咁咧就一路撑撑，你睇嚟啦嚟啦嚟啦，嗰啲 冲入去， 嗰啲声咧，你离远已经听到咧， 哇！谂起就凉啊， 一个好大嘅花洒。 你觉得哇，好凉好凉，即系嗰啲水。水气咧凝聚喺个空气中咧，有一种凉意哦。咁跟住你到你真系进入嘅时候咧，但系咧个感觉有少少痛痛地 啊，打落嚟 系啦，好似好多只软嘅手打咁样。哇，那个感觉真系好舒服，但舒服得嚟你有少少痛，但不至于好痛咯，系好透心凉。于是今日谂起呢个，哇，有啲咩透心凉嘅嘢咧？我谂啊，做过呢样嘢咧，系真系永远记得嘅，即系冲瀑布。 但系冲完瀑布之后，成身湿晒噶咯， 系啊， 最远湿埋噶， 系啊， 系啊， 系啊， 你如 果想咁样啫嘛， 就咁啫嘛，成团人喎， 咪咯， 唔湿有咩玩啊？ 系啊， 乜都睇晒， 哇，正啊！ 除咗冲瀑布， 佢会唔会来回冲几次？ 来回冲 咁贪心？你要求应该会嘅。 揸钱啦， 俾啲小费啊，阿土著， 俾多次，俾多次， 温哥。 除咗冲瀑布，有一样嘢系话全身湿晒嘅，你有冇玩过嗰啲过山车定系咩？一冲 落 嚟，下边系啲水凼咧， 我好憎 嘅，你就 你嗰啲水，你谂下咩水嚟啊？系咪 湿湿嘅？ 同埋你通常嘅话，你嗰个时候嗰啲嗰啲水就会涌到你个口度，你冇谂过呢样嘢，跟住啲妆又融晒，佢仲要喺嗰个位同你影张相， 冇错。 跟住之后就问你要唔要，我 就真系面容扭曲， 鬼死啊！系啊，我试过有一次谂住啊，都好啊，睇下佢影我咩样啊，嗰时候我眯埋眼嘅， 一定啦，因为你啲水赚晒嚟啊， 系咯。 但系如果你聪明啲咧，你就会买件嗰啲咧平平地嗰啲一次用嘅掉嗰啲雨衣笠住。如果唔系咧，我包你啊！底褲都濕埋， 我唔中意咁啊！係我知你想濕，但我唔想睇啊嘛， 所以我唔同你去。 大家咁話啦，我有約過你咩？ 啲旅程上嘅幾好，幾開心， 好開心， 同埋真係好舒服，好透心涼。 係啊，你去清嗰地方應該啲陽光海灘嘅地方。 係啊， 你同邊個去啊？ 关你咩事啊？ 唔记得啦， 问下啫。 系啊，不过呢啲地方 开心， 我都好似喺你分享过啦，我受过伤噶啦，喺玩过一啲揽住个水泡冲过嚟嗰啲咧，嗱，其实你揽住又得，坐住又得，瞓喺个水泡度，即系好大个嗰啲， 点解冚清个头啊？ 我唔知点解忽然间打嗰啲叫咩话？打关斗啊，激激动棍啊，扇一扇，跟住头冚埋嗰个 上滑 上滑梯嘅嗰个壁嗰度，系拱拱两下落翻嚟，即系哇好痛啊咁样。咁我同佢讲话，我冚到头啊咁，跟住佢俾啲冰我敷咯，系啦，咁跟住冇啦。喺泰国 哦， 泰国系啦，所以玩呢啲都要小心。 救护室啊！ 睇下个姐姐姐有冇交波啊？点系咪咁啊？姐姐恶化我， 你唔衰嘅，你每次都一定系要去到嗰啲位嘅。 佢整到个头， 唔系真系要去救护室 你唔可以喺呢位止步嘅，系嘛？ 即系夸 张，真系。 而家系烧屎啊，马老师，你搞自己兴合合啊，仲更加。 救运啊，姐姐姐，我 Iden 啊。 唔系啊，你血压咁高，人都系咁嚟。唔好话我咒你。 喂，但系讲起去泰国烧鼠方法咧，我试过。我嗰时去泰国旅行咧，我发烧。啲朋友喺沙滩度玩嘅时候，我就瞓喺沙滩，之后做咩消暑呢？因为冇药食啊。 你仲去？ 去咗啦，去到啦， 去到啦。去咗发现应该系发烧，之后瞓喺度有太阳遮，即系遮太阳啦。我买咗六个嗰啲 coconut water， 嗰啲椰子壳嗰啲 椰青， 椰青。慢慢喺度自己飲飲。 但我 Sarah 意思就係點解你仲出沙灘啊？點解你唔喺酒店 瞓？冇啊 ，on the way 已經即係差唔多到啦，我都費，我係攰到冇力。即係走翻轉， 但你可以更加 worse 嘅喎。如果你咁樣再曬曬， 所以話要匿去啲太陽遮啊、樹底底下， 有幾大有幾大幫助啊！ 真 係 好猛， 所以就係攞住個六個 coconut， 唉，飲下先，頂住先。同埋因為 你兩隻手點攞六隻？ 你揸幾隻好啊？應該 幾隻？幾隻啊？你清楚啲， 你清楚啲， 你最多揸幾隻啊？我講 coconut 啊， 你揸幾個？ 你最可以甩几多只？你讲啊你！ 佢话 coco 甩最止咳 ，coco 甩啦 ，coco 甩最止咳， 你个衰仔啫！ 但 系 都 系 一个消暑方法嚟噶。 唔系， 但系我明嘅。 首先发紧烧唔应该。 系啊，但系再发即系你啲朋友就一齐，你话哎我走先好似好扫兴，咁佢哋又。叫你，哎，不如留低啦，你係咪好好大件？ 咁你有冇食藥啊？唔睇醫生啊？ 冇，因為冇 pharmacy 喺附近啊。 係 係啊， 酒店通常有 in-house doctor 嘅喎。 唔係，我已經去咗沙灘，即係嗰個沙灘仲要唔近嗰個酒店。 你係專登要搭車，即係搭車你去咗個沙灘， 都個零鐘頭係啦。如果再翻轉頭咧，又即係唔係咁好咯。所以唯有 你咪望到救護室個姐姐發燒啊？ 嗱，我冇问佢啦，你唔闹佢，救护室咯，佢够讲咯， 同人唔同命， 我承接你个古仔，我承接你个古仔啫，咁 系咯，即系都系一个解暑方法嚟，又即系揿脑嘅， 嗯， 揿得住嘅， 不过真系得，因为凉啊嘛， 系 啊， 系啊，冰 凉，系啊，唔系冰凉，其实你讲紧嗰种生果嘅温， 系啦， 嗰个性质啊，嗰个性质啊，佢 系 凉啊嘛，所以佢咪帮你消暑咯， 系啊，我谂住 高空。建议大家咁做啊！ 除咗 coco 甩之后，仲有呢个 watermelon 都系一个消暑方法嚟。 watermelon 好好噶，我好中意食 watermelon。 系啦，诶，嗰细细个咧，我阿妈话 S 型 watermelon， 你用嗰块 melon 嗰份皮 洗面啊， 擺喺块面度，哇，好靓啊！ 系啊系啊，得噶， 都系咁话。又或者嘅就系你雪住个 watermelon， 你攞出嚟你揽下佢先，好靓。 哎呀，未试啊！ 人哋话， 如果你将呢一个当西瓜啦吓，你呢个样嘅，抌喺个井里边啊，拎上嚟重量。 系啊，真嘅。 有啲人浮上嚟咁甜。 嗰啲就迟啲啦，系。如果你万一有啲咩嘅话，我都会揾个 watermelon。我睇下你去边嘅。 Double watermelon， 但系咧，你哋觉唔觉得咧？ 大一嚟先， 大自然嘅水咧系好似有种另外一种凉嘅，嗬？ 系啊，嗰种清凉系唔同嘅。 细个嘅时候咧，如果旅行咧，嗱呢个唔啱噶，有时咧去到嗰啲溪水嗰度咧，会浸下只脚啊，咁你发觉咧，哇，好舒服噶， 系咯。好啦，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呢一样嘢，我真系最近大家都喺度讲紧嘅。我觉得最惨最惨嘅啫，莫过于嘅就系咧，你去攞车。攞车嘅时候你冇发觉嘅就系你里面嘅基本上个车厢经过你布晒完之后嘅话咧，系可以去到咧，你有时一挞嘅就系四五十度，甚至乎至少四十度嘅话系一定系基本盘。 佢哋话车头冚可以煎蛋噶嘛？有人试过噶啦， 冇错，有人试过 打两只蛋 落车头 冚 熟咗， 系啦。咁最近亦都有啲人喺度讨论紧嘅话，点样可以快速地去令到你自己嘅车厢降温咧？嗱，呢个咧就有个人实测系做过嘅，咁就系将酒精有冇听过？酒精可以令到譬如可能就算有。有时你发烧、或者你运动完之后嘅话咧，你嘅身体你会觉得 trap 咗一啲嘅就热气喺里面嘅话咧，你都可以嘅就系喷酒精嘅。当然浓度嘅酒精嘅话，大家使用嘅时候记住，千祈要注意啊！因为有啲人喷喺身啊，系、 okay. 啊，甚至乎我觉得听过好似话有人譬如啲妈咪咧小朋友嘅话，如果佢系发烧嘅话咧，佢系可以咧就喷少少嘅酒精嘅话，等佢咧当佢蒸发嘅时候嘅话咧，就可以带走埋你嘅皮肤表面嘅啲热气。 擦湿纸巾得唔得咧？ 但系当然点都好啦，你都系要用嘅时候嘅话，嘅浓度嘅酒精或者系嗰啲酒精嘅浓度啊，系要注意吓。好啦，咁我讲翻嘅就喺车厢方面嘅话咧，而家佢哋系咁样讲嘅，可以就系攞一个樽，跟住咧就系一比一，就系沟水，就系一份嘅水同埋一份嘅酒精，跟住你摆落去一个喷壶度。当你一开咗你嘅车厢嘅时候嘅话咧，就喺嗰度空气就喷，都系你嘅人唔好喺里面啦。咁就话大约系停留两个分钟嘅话咧，佢系可以降到有几度嘅温度嘅。咁其实当然要两分钟啦。咁我至少就係你入去嘅時候嘅話，就唔使好似阻咗落個焗爐度咁樣咯。聽聞就話咁樣係 work 嘅， 應該得嘅。 同埋另外一個方法就係咧拜四角啦。拜四角嘅意思係點呢？如果你有冰，你可以咧就係喺你自己嘅車開咗門口之後嘅話咧，就將佢喺四個角落嗰度咧就擺一啲冰。咁聽講嘅就係話，亦都係可以咁樣嘅話咧，慢慢係會令到咧就係全架車咧好快嘅話都降到温嘅。但似乎就係最耍架嘅就係頭先我所講嘅就係用呢個。酒精一比一咁样去喷你架车， 我就用最土快嘅方法啦。睇下先，睇下潮潮先，唔系啊，系开晒所有窗，然后撞风啊，即系开咗窗之后开快啲架车，咁跟住等啲风吹入嚟，吹走嗰啲烟。 呢个就必定嘅。咁但系其实如果你仲有啲咁嘅方法嘅话，就听讲仲要系咩啊嘛？开闩你嘅系啦，好似整到你好似有个风扇嘅效应咁样，就系将嗰啲空气流通，就令到你里面嘅车厢里面嘅热空气嘅话，可以快啲可以排出咯，咁样嘅。 嗱，讲起酒精咧，我有啲叫咩啊？新科技嘅產品啊，係一啲商人咧專去研發出嚟咧，去令到大家降温。就有啲咧兩個方法，第一個就係關於酒精嘅，有啲叫酒精薄荷噴霧，因為咧你知道出去拍戲 嘅 時候咧， 非常好， 係啊，尤其夏天你要穿住啲冬天嘅衫咧，就會焗屎嘅。咁點咧？通常啲化妝師咧就會準備嗰啲酒精薄荷噴霧啦，就會噴喺你背脊啦，喷喺你大髀啦，哇！ 你唔除衫俾佢噴咯， 唔使噶， 要隔住衫嘅， 系啦，隔住衫，你 唔 可以直接掂皮 膚 嘅，系嘛，系好涼嘅， yes, 有種薄荷嘅感覺， 我有， 系啦， 系啦，我行山係大鼻嘅， 系啦。第二樣嘢就係咩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用過，我暫時就未用過，但我見到個化妝間入面有個化妝師咧，成日都孭住好似我哋而家呢個 headphone 咁樣嘅， 係 孭住嗰啲係便攜式嘅。冷气吹风机， 冇错， 系啦。咁啊，内地嗰啲网站都有得卖咧，就又唔贵， 唔贵。 哇，系咪真系凉嘅？佢话真系凉嘅，系啦， 即系用电嘅， 冇咯，用 电 嘅， 用 电 嘅， 系啦，将个 冷气仔 咁 样， 系啦，佢就会吹住你咯。 可以谂， 系啊，呢个 OK 噶。 呢啲系新嘅一啲消暑产品咯， 冇错。 即系总之佢有风吹嚟啦， 有风啦， 即 系 你可以唔使一定戴喺个头嘅。 可以咁 样都得， 摆边都得。你可以，系啊，你想吹边度咪吹咯，系咪？ 摆大髀罅又得， 你可以 将 佢 摆 喺 边 都可以吹到。 唔使啊，马老师平时都吹开水啦。 系冇错，我知啊，系啊，我话声俾佢知啫嘛，其实佢吹咩都得噶。 都可以噶。呢、這个真系好好，因为其实呢一个嘅话，我记得我有一次 我未用过呢、這个， 我行山嘅时候，我觉得好热，跟、住其实咧，你系会咁样嘅叫做热衰竭啊，系、嘛？ 系 咁样系好好危险嘅，咁又会中暑。咁我就有一个朋友，佢就攞住嚟，等我帮你降温啦。咁样就攞咗一支嘢喷咗我个背脊，哇！跟住成个人咧开始咧发凉，争好远啊！系啊，尤其是佢系要混合埋你嗰啲汗咧，你一湿咗嘅话咧，仲好劲。不过比较土炮啲嘅，你有冇玩过？有一只嘅就系泰国嘅蛇粉啊，蛇粉咪就系嗰个咧热肺粉咯，嗰只就有呢一个咁样嘅效用噶啦。 系点啊？即系一搽喺 佢系热肺粉嚟嘅，即系其实系嗰啲爽身粉嚟嘅。咁你就搽冲完凉之后嘅话，你搽啦，搽完之后嘅话，跟住咧，如果你譬如可能系仲有少少嘅水分，你系喺个皮肤嗰度噶嘛，佢会凉噶。 哇！ 系啊，同埋系平好多噶。 蛇粉， 蛇粉叫做蛇粉，系啦， 去 seven 买。 seven 买蛇粉， 你买到我你好嘅，系啦， 马老师唔使买，佢查咗好多蛇粉， 系冇错，你根本自己就系一条蛇， 佢本身就系蛇粉。 不过即系喺呢一样嘢就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咯，咁样咯， 明白， 系啊，咁你咧？ 我翻嚟话俾大家听，我喺上海。澡堂嗰度浸龙舟水， 哦， 系咪你带埋龙舟去？ 有个名噶，系啊，有个名噶，嗰只嗰啲水， 系龙舟水咯。佢话龙舟水， 唔系，佢有个名噶，系啊。 十一点半翻嚟话俾你听， 几多个字？使唔使估啊？今次 出马叫题嚟嘅，今次。 雪花慢慢慢慢慢慢白了。回忆慢慢慢慢慢慢忘了，放手不放手也都难得，坚如磐石也慢慢融化，热血慢慢慢慢慢慢凉了，冷漠慢慢慢慢关了，时间是虚的，人是活的，漠不关心渐渐潸然泪下。爸爸疏忽了，爸爸妈妈造化， 刘德华嘅呢一首《慢慢》啊，讲起刘德华咧，记得好多年之前咧录广播剧啦，嗰阵时刘德华咧啱啱系出道啦，咁都系个新人啦，咁样咁啊有一朝，因为我嗰时仲喺广播剧组做嘛，有一朝录广播剧，九点钟入厂，咁咧大家发现，咦？ 八点半有个后生仔已经坐咗喺大堂喺度等入厂啊，系啊，嗰、那个就系刘德华。所以有时咧，即系我谂守时呢一样嘢咧，都系工作上好受人尊重同埋佢记得嘅一种态度嚟。 成功系有原因 嘅。你见到佢八点半，即系你仲唔早翻嚟？ 系有人话翻俾我听啫，啲人讲嚟讲去。 哇！使唔使连眼镜都跌埋啊？你 好激动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16号载人飞船今朝发射升空，搭载飞船的长征二号 F-16 运载火箭今朝9:31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大约10分钟之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飞船入轨之后，将会按照预定程序同太空站组合体进行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将会同神舟15号航天员乘组进行在轨轮换。在太空站工作生活期间，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将会进行出舱活动，开展空间科学实验试验，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各项任务。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话，香港全面复常，同内地同世界各地全面通关同埋接轨，香港嘅人才交流同埋商贸推广等嘅活动络绎不绝。李家超表示，过去一星期总共同10个内地领导和外国政要见面，内地和海外代表都表达对香港的信心，以及表示在多个领域合作的共识。李家超又说，管治团队有6个司局长在过去一星期出外访问，加强香港和内地以及国际的联系，形容香港有讲不完的真实，是有讲不完的真实好故事。李家超说，自己和团队将会继续出访内地和海外，亦都会带领商界和不同界别的翘楚，共同推广香港，开拓市场和机遇，为香港拼经济、拼发展，加大香港今年本地生产总值的正增长。第二期2000元消费券7月16号发放，并且继续沿用原有的6款支付工具，市民可以在下个月5号到27号期间转换支付工具。财经事务及库务局首席助理秘书长庄国民话，当局会在今次发放消费券的时候重新做一次资格审查，有机会出现市民曾经成功领取首期3000元消费券，但是无法领取第二期的情况。庄国民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在资格审查的时候，当局会根据一系列准则，包括领取人是否已经满18岁并且拥有永久居民资格，是否已经永久离港或者有意图永久离港等。他又说，过去2年派消费券以来，在推动使用电子支付工具方面有不错的效果。庄国民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透露，今年曾经检视市场是否有其他电子支付平台可以加入计划，但是考虑到有关平台的能力、普及程度等的因素之后，认为现有6款支付平台似乎已经足够。将军澳日出康城首都一个单位怀疑拆去部分结构墙，屋宇署昨日派员到涉事单位和上下层单位视察，认为整体楼宇结构没有危险。测量师学会建筑测量组发言人何巨业说，业主安排承建商在有关位置安装临时支撑的做法恰当和必须，但是强调现在没有出现问题，只是代表暂时稳定，重点是必须做还原工程。 何巨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结构墙是承托楼上单位，如果楼上单位出现裂痕，甚至构建变形或者移位，楼下单位所受的压力亦都会增加，有机会出现裂痕。他话还原工程需要接驳原有钢筋，由专业人士向屋宇处提交方案审批，估计需要超过一个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三气温达到34度或者以上。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387点，跌163点，总成交金额45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8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39点，跌8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0.8，跌2.4；盈富基金18.6，跌1.8；美团113.4，跌2.4；阿里巴巴77.65，跌1.5；恒生中国企业62.66，跌3.8；比亚迪股份233元，升3.2；建设银行5.05元，跌7仙；港交所284.2，跌4.8；南方恒生科技3.568，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2，日元140.21，瑞士法郎0.906，加元1.36，人民币7.094，英镑对美元1.236，欧元对美元1.071，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04。日经平均指数报31,111点，跌122点。港金报18,14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1.39美元，卖出1,94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受到塔树影响，大坑道来回方向介乎宏丰台至大坑径之间全线是需要暂时封闭。而家上行的龙尾排翻喺香港真光中学。受影响的城巴路线11号、41号 A 以及系新巴路线63号是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受到事故影响，现时跑马地落活道下行方向车多繁忙，而家龙尾排翻喺嘉伦台。另外，狮子山隧道是已经实施已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驾驶者可以直接驶过狮子山隧道收费广场，切勿停车或者是慢驶。大家可以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而至于未登记已通行的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狮隧。运输署会在时候以电子联络方式通知车主补交隧道费。睇翻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空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芜湖街；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虎山道桥底。封路情况，干诺道中有紧急维修，干诺道中来回方向近住吉避利街部分行车线是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要小心。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还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向蝴蝶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h, 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三叉戟，三位演技派大叔陈建斌、董勇、郭平领衔主演， 由陈建斌饰演嘅崔铁军系警界三叉戟中嘅大哥，对白唔多，全靠细微表情动作演绎角色，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一声叹气，浑身是戏。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极端天气突袭，触发山泥暴射，引发连串灾难。 唔好以为咁嘅场面只会喺电影出现。极端天气近年已经喺世界唔少地方触发严重嘅山泥倾泻，所以我哋要留意山泥倾泻警告。万一灾难喺香港发生，我哋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你同我张家辉都唔可以置身事外。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克勤啊。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咧，最紧要系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今炎热嘅天气，点样可以咧消下暑啊？有啲透心凉嘅感觉。 哇！而家33度啦， 系啊，嗰啲风唔喐噶，感觉好似、你好似我净系形容好似企咗喺冷气机后边咁样。你知冷气机后边点啊？嗰啲热风咧， 我知啊， 都 辛苦噶。我听日都系换条短裤翻嚟先得。 系， 喂，但我系想讲咧，夏天咁炎热嘅时候咧，我琴日都讲过，我系好中意呢种热辣辣嘅感觉。 吓、啊？点解嘅？ 点解啊？ 唔知我越热，我个人就越精神同埋越嗨。 你唔系夏天出世 嘅？ 我系九月出世，即系春秋天。 秋天啦、啊，秋天。 哦、但我一热我就好醒神噶啦。 你系秋阳。 系我系秋阳，我系冷阳啊， 冷 阳，所以我要热嘅， 系我系春阳， 我系夏阳。 你唔系阳年噶嘛？ 咁夏天嘅咁啊系， 总 之就 系 夏阳。 我哋讲紧个春 节秋阳。喂，你头先讲嘅你冲凉喎？ 系啊，喂，有一年咧好热啊， 端午节啊嘛， 系啊， 嗰日午时水啊， 又系即系呢啲诶农历五月嘅季节，咁就去咗苏州出差，就去个工厂。 人哋话苏州最靓系咩啊？女 仔 啊！ 我唔識喎，我哋去做嘢，我唔理呢啲嘢。係 咪？你冇聽過呢個講法？ 柳州咧， 杭州咧， 杭州， 杭州美女如雲，我聽人咁講。 長洲咧， 山水甲天下。 你哋如果繼續嬉戲嘅，快 風騷發人悲戲咁點啊？應該點啊？ 我哋搞 搞我 講啦。 去蘇州喎、啊。嗰年咧五月，即係農曆五月咧，已經好鬼死熱，去到四字頭。因为咧嗰阵时有规矩， 四字头 摄氏嘅温度啊，四字头 咁热， 系嗰阵时有规矩咧就要停工嘅， 系 系啊，即系因为太热啦，同埋咧下昼咧就会停噶啦，譬如话举例一点钟到三点，大家翻去。 但我想问咧，佢哋嗰啲工厂咧开唔开空调噶？ 梗系冇空调啦，傻瓜！ 咁就真系要停 工啦。工厂系冇空调， 咁就真系要停 工。通常系一个平房，用嗰啲铁皮搭建。 阿 Brian 佢即系完全想象唔到啦，系咪？ 系啊，冇冷气嘅时候，因为我去过上海嗰阵时咧系。我經歷過40度， 系 好熱， 好熱嘅真係。 如果我諗，如果40度仲要唔開冷氣， 真 係真係 唞唔到氣㗎。 係啊， 同埋你試下去嗰啲誒路嗰度啊，睇到嘅話咧， 正常嚟仲熱， 係啊，好似海市蜃樓咁樣 嘅，一陣氣一陣氣， 嗡嗡咁樣 嘅。咁嗰日咧又有朋友問：喂，不如咁熱去帶你去浸龍舟水啦，去澡堂喎，梗係好啦，係咪先？浸龍舟水喎，咁啊龍舟水咧，頭先我以為你知道啊，有叫大吉水啊， 叫做午時水 啊， 喺龍舟誒、應該係話嗰日嘅誒端午節咧，喺誒踏正12點咧嗰陣時候去攞嘅水，你可以喺邊度攞咧？你可以喺嗰啲水井，又或者可以喺嗰啲即係河流啊嗰啲咁嘅位嘅話，就將佢裝住佢。咁其實話嗰啲咁樣嘅水嘅話，冲完之后嘅话系可以消暑嘅。 嗯，嗰我哋唔系啦，就叫因为诶浸龙舟水咧，又叫大吉水，因为嗰啲水咧又好似你话斋好吉利嘅。咁、啊问我去唔去？我话梗系去啦。佢话去澡堂，我话 好啊去啊，咁啊佢话诶带咩去啊？佢唔使啦，你唔好着衫啊，着即系就咁样着条。 你屋企 去嘅时候已经 着咁 系啊，佢又好热。 整蛊你系嘛？有乜理由啊？ 去嘅 时 候都唔 着， 包括坐巴士啦，经过晒啲街啦， 系咯， 系啊。 佢揸车嘅， 因为好热啊，真系好热啊！你 都系啫，唔好睇住你， 男人啊嘛， 你离开屋企就已经系冇着衫啦。 佢有着裤嘅， 有着裤，即系佢话行去对面就有得浸龙舟水，我带佢啦，唔会， 因 为 佢都冇着嘅， 佢梗系冇着啦，如果有着我， 所以佢揾你陪佢垫底系嘛，即系有你嘅话就冇咁得嘅，垫 丝底，丝底嘅垫丝底， 着唔着鞋咧？着拖鞋咁样去， 系今日又嚟啦啊！拖鞋，着拖鞋，梗系着拖鞋啦，唔系热死啊！ 都街坊装喎， 但系龙舟水系应该要爬过龙舟嗰啲地方，你跳落去浸嗰啲先叫龙舟水啊嘛。 但佢哋我唔知啦， 冇乜所谓啦， 冇所 谓 啦，因为取其热啦，大家去浸下啦，我梗系好啦，咁咪去咯。去到哇，不过要排队，分开，我点样分开？唔系一齐浸嘅咩？男男女女唔系一齐浸，我唔系啊。 浸龙舟水有冇见到龙舟女？哇，有冇啊？ 龙舟女又见唔到， 爬龙舟嗰啲就系龙艇嗰啲健儿啊，意思系 龙舟仔就见 到。我头先听你讲澡堂，我以为真系俾男士嗰啲啊， 我都系啊。 原来你去嗰啲男女合共浴嗰啲啊， 分开啊，我以为一齐啊。 哦、 你希望一齐定以为一齐、啊？ 唔会一齐嘅， 唔会好少系咁样嘅。男女共浴嗰啲，呢个系你自己嘅梦想嚟啫。你自己开间咯， 啲酒池肉林嚟 嘅，冇分男女 咩酒池肉林？ 佢自己开一间，冇分男女嘅，我哋呢啲。系啊， 咁就去啦。我谂住，哇，都浸好舒服啊，因为太热啦，热到我真系晕晕地。 但系唔使重复个四次啦。 一去就去要排队喎、 啊。吓、 啊？哇，排队 太多人去啦， 个个都浸到都热啊嘛。 系啊，系啊。哇，跟住见到咧，我 咪仲热？ 我开始感到热啦，因为前面多数嗰啲肥佬咧，肉腾腾嗰啲咧， 你都 系 咁 谂嚟喺度咧。 我都系咁话。 人哋真系咁谂， 后面嗰个咧肉腾腾啊， 呢个肚腩大佬啊，四个西瓜，四个西瓜， 把口。 人哋都系咁， 我都系讲啊。 马老师有问题，信心从何来？ 我都系咁话，呢样嘢啊，值得大家 由你 话人， 我收翻。我前面见到 靓仔 啊，靓仔 ，OK， 得啦啩，收货啦啩， 非常舒服。 哇！我開始覺得有熱氣啊，因為點解咧？ 街嚟㗎係嘛？嗰個企嗰位 唔係佢，其實咧類似一個即係你去公眾泳池，香港公眾泳池咁咧， 都排隊㗎。 有 時泳池都夏 天咁，但係因為人跟人咧，我覺得好熱。 但你唔覺得唔衞生嘅咩？嗬，其實大家都 開始覺得啦， 排隊跳落個缸嘢度，係 啊，同埋 周身汗， 人嗰啲體温咧散出嚟咧， 係啊，好舒服嘅嗰啲。 佢唔係一啲流動水嚟㗎嘛？係咪都係一個 未入到去啊？我唔知啊，仲有少少憧憬啊。 即係可能有幾個唔係好識性嘅阿姐咁樣嘛，喺裡面嗰度都好啊，即係好似你煲一煲湯，你無端端有幾嚿紅蘿蔔咁樣浮起啊， 聊勝於無，先把牙啦，先把牙啦，頂下肚，頂下肚， 講完撈面嗰幾粒牛腩仔， 細細粒執到啦，咁 哇！佢話唔係我話其實好熱，不如走啦。 要排幾耐啊？唔知 唔知啊。 總之嘅就係人山人海。 人山人海， 走啦，唔该你。 又有啲人，因为佢话喂唔好啦，即系陪下佢，又话系又话大吉水，又话即系浸 完之后嘅话就行翻啦。 如果上入边嗰啲人咧，佢冇时间限制咧，你系有排等嘅。譬如佢举例，呢一浸人可能几多点一定要走啦，咁仲还有个机制， 即系好似泳池咁啫嘛，系嘛？ 你唔可以无了期咁浸，如果唔系咧，你有排等。 佢系边只啊？ 我仲未入到去， 乜都唔。 你打算讲到几时先入到去啊？ 我依家排紧队，前面嗰啲阿叔咧就个个即系黑掹掹啊，好健康，我就喺度白赖晒咁，我真系个好核突，我想走噶啦，终于入到去啦，哇！真系一望无际，都系人， 哇！有冇？ 因为入到去都未浸， 啲水都污糟啊， 唔系咯，插针都插唔 到。嗰个即系。 個詞咧，其實 黃色嘅， 我用個塞字啊，塞滿人， 係㗎，係㗎，係。 跟住 個個企喺度嘅啫嘛， 一啲都唔涼啊！如果你係 浸到熱啦啦啦， 呢邊就落，嗰邊就上，即係大家浸一下，然後慢慢咁樣行過去。 嚇，咁樣浸一下， 我覺得真係。 同埋浸之前唔好好似日本嗰啲咁樣，係沖個涼。 冇啊， 冇， 係咯， 冇。 哇，咁好核突。 係啊， 唔得，我唔可以。 哇！ 一撈起成扎毛咁樣。 系咪啊？我谂唔似系呢啲，即系乜嘢？ 咩都有， 咩都有。我当时即系右脚掂落去，哇，热嘅，我即刻掹翻上嚟，我走啦。 浸嚟做乜咧？ 我真系 体温37度 吓，但系你排队入去咯， 咁点啊？走，我真系宁愿走啊！唔系我浸完起身。陣間又有啲唔知咩皮膚病點搞啊！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好彩你都識臨崖勒馬， 臨崖勒馬， 只馬臨崖勒馬， 咪係咯。 係啊，但係後來咧。即係翻到去咧，沖個凍水涼咧，我真係覺得好舒服。 搞 咗 成 日啫，唔係咁，我都要經歷佢之前嗰啲咁樣嘅。係 啊，嘖一聲，哇，好舒服。 喂，其實咧，你講呢一樣嘢咧，經常喺嗰啲泳池都發生嘅。當啲泳池好多人啦，夏天咧就係咁啦，跳落去咧，其實真係跳落去嘅。係 啊，游唔到。 你冇諗住游啊？ 你有冇睇佢網上面有啲相啊？游泳池喺內地咧，大家咪～戴住嗰啲咩泳圈啊， 水泡， 水泡 係物質質係喐唔到啊，係啊，如果你有幽閉嗰啲密集恐懼症，你望住幅相你係會驚嘅。 我真係 等我開張相出嚟俾大家睇下。 系啊， 嚇死人 嘅係， 嚇死人！ 我好多人驚我，其實如果你係咁樣，係咪？ 好多人 咩嘅境況？ 係啊，哇！又熱又盛又一陣味咧，我哋嗌就係以後唔好搞我，咩糖都唔去，係咯。 就係嗰次之後嘅話，就冇再去呢啲咁嘅地方。 唔去啦，唔去啦， 從食方面着手咯，因為夏天有好多。好食嘅甜品啊，食雪糕啊，冰淇淋啊， 冰淇淋梗係要食啦。 在中醫嘅角度，或者一定就唔係噶啦。但我覺得嘅就係你消暑嗰個，你係冇辦法，係一定要嘅。 冰凍嘅嘢。 係啊，我最近咧都研發咗有一個新嘅方法咧。你哋中唔中意飲冰茶噶？ 中意。 其實我覺得夏天咧，你自己喺屋企嗰度咧，雪住一杯，即係或者係雪住 一 扎係啦嘅冰茶，你翻到去 烏龍 嘅 位， 冇錯啊。洞頂烏龍係非常之好啦。我試過有一次係點解咧？就係話咧，我係搭飛機。去一個熱帶嘅地方，一嚟嘅時候嘅話咧，一條凍嘅毛巾，跟住佢就係有一杯凍嘅冰茶。我記到今日，我就成日都喺度諗緊嘅就係話，嗰杯冰茶究竟係用乜嘢沖嘅咧？因為咧佢係甜嘅，咁但係嗰個茶葉咧係好特別嘅。咁但係我就一路都唔知道究竟係用啲咩，都揾唔翻嗰個味道。點不知咧？我最近嘅時候我先至研發到，我先至知道原來佢係來自嘅就係泰國一隻嘅就係。買嘅時候個盒咧係紅色嘅鐵盒嚟嘅，佢裡面咧就有一隻嘅茶包係紅茶嚟嘅。如果你浸咗佢之後啊，再加啲冰，哇！你飲嘅話咧不得了啊！如果你可以嘅話咧，仲可以加少少糖，甚至乎再加埋呢個檸檬，就變咗個檸檬凍嘅冰茶， 凍飲 非常非常非常之好飲，係特別係嗰個味道，因為佢個茶葉咧點解會特別唔同咧？係因為佢有少少好似係奶茶咁樣嘅味嘅。通常嘅你个红茶嘅话，你浸咗只系红茶味嘅啫嘛，但佢本身佢自己一浸完嘅话咧，佢已经系有一种叫做红豆奶茶嘅味，红豆奶茶嘅 base 你明嘛？咁跟住你加啲嘅冰落去啦，又或者嘅就你再加啲嘅就系 蜜糖啊 或者咩都可以，佢用嗰只好饮到咧。我本来想留啲俾人，入到最后屘我饮晒。 但系香港冇得卖， 分得量埋有。你去一啲嘅就系泰国嘅卖泰国食品嘅铺头，你同佢讲嘅就系话嘅就系买佢嗰只嘅就系红色罐嘅，总之嘅就系啦， 罐 一个咁样嘅红茶， 冲咗就 再 雪咗佢， 系咪？冇错。 头先你讲嗰个配搭真系好正啊，冻毛巾啦，同埋冻嘅。红茶啦，冰茶，冻毛巾又系嗰啲毛巾，如果雪冻咗之后咧，摊落块面咧， 系啊， 你有冇试过雪住啲衫着？我试过一次， 雪底裤啊，雪底裤啊，你 背心着落去， 你讲乜嘢啊？ 但系人哋个雪柜，你摆啲底衫底裤， 我自己嘅啫嘛，雪咗一件背心， 即系隔篱可能有条鸡，跟住再一件背心喺里边 啊，唔核突啊， 唔核突啊， 有啲白斩鸡咁喺侧边咁样，再隔篱嘅话 有生菜， 有啲豆腐， 有条咕噜肉，黐住底裤。

咁就好啦。 不过嫲嫲，今年嘅选民新登记限期系6月2号，记得提埋你嗰啲未登记嘅老友记去登记啦。 香港电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好，翻嚟我哋嘅风骚快人咧，快到12点钟，依家跟住我哋嘅环节犀利啦 ，I baby， 啲 baby 班 嚟晒啦，啲 baby， 系啊，啲 baby， 系啊， 系啊， 我哋有 两 个今日， 你有冇温习啊？寻日 我冇啊， 你有咩？ 我都冇。 通常嗰啲咧考得好嗰啲都话我冇啊， 系啊，琴日又去咗踢波啊， 我分咗， 死咁啊，今日快嚟咁噶。 惨啦！我而家好惊， 点解啊？ 因为冇啊！我睇完我哋啲讲义咧，我根本完全唔知讲乜嘢，你知唔知啊？我等住话 Leo 咁就要听下 Leo 讲一啲同我哋解说 啦。唔知使唔使发流糖咧？ 但系唔紧要，有 Ivy 小师妹啊嘛。 咁就啦， 净系你战师弟。 先听十二点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欢迎晒 Leo 杨博士同埋有 Ivy 小师妹。 大家好。老师早晨， 系啦，两位老师早晨，好啦，咁啊，开始我哋第二堂嘅呢个 AI BB 班啊 ，BB 班嘅最浅开始讲起啦，可能系同学 咁， 所以 今日咁热，我哋由热身开始啊。 系啊，我哋交俾阿 Leo 博士，我哋今日边度开始？系咪由上次讲嗰只 AI 嘅宠 物 讲起咧？ 你好中意宠物小精灵， 我好中意，我好中意宠物噶嘛。第一，咁我但系我上次都提咗个问题，我话如果 AI 宠物都真系大行其道嘅，咪连狗仔、猫仔可能第时都唔会喺我哋嘅生活出现，因为大家都觉得聪明啲。佢识答你问题， 唔会， 我都觉得唔会，吓 系 啦， 系啊，冇嗰种体温咯，吓， 嗯，唔知咧， 猫嗰啲体温， 可能第时佢哋有，你有体温， 系喎， 系喎， 每个人中意嘅嘢都唔同啊，可能 Daniel 咧中意体温多啲，系有啲人中意功能多啲，系嘛， 话你中意体温啊， 嗱，博士， 你中意体温， 好，我哋 好啦，咁我哋既然上堂咧，咁啊重温下上一堂，大家有冇认真听书先吓？咁我哋上次咧就讲咗一个 AI 宠物嘅例子啦。咁我想考下大家，仲记唔记得 AI 宠物有啲咩 AI 功能啊？我逐个问啊，咁啊大家每人都要起码答一条嘅。OK， 问下四眼仔先啦。 系啊， 轮流答啊，抢答，最后嗰条系最难嘅。OK， 咁啊嗱，如果 AI 宠物为例啦，咁啊有 AI 一啲面部检测嘅功能啦。咁其实系侦测到啲咩咧？仲记唔记得？ 侦测到边个主人？ 边个主人系啊？冇错。 咁就系侦测到个就系主人嗰个表情。 表情啊，或者位置 啊， 我知道，即系侦测到你唔答嘅时候，侦测到主人个情绪，知道佢开心唔开心。 啊，你咁快答咗我第二条想问嘅，就系 AI 情绪嘅识别吓，就可以揾到一个侦测到。 我仲记得啊，上次咧呢个博士你话咧，佢会将好多。幾千個嗰啲表情輸入去，咁樣就係笑，咁樣就唔開心，即係隻眼咧咁樣下垂就係嬲，係咪咁意思啊？係 啦，冇錯啦。今日我哋都會咧開一個新嘅題目，就係講 AI 點學習啦。不過等我都問埋兩條問題先，仲有記唔記得 AI 語音嘅命令，其實係想偵測啲乜嘢咧？ 偵測到嘅就係佢點係你命令佢做啲咩嘢咯？ 即係一啲主人嘅指令啦咁樣。咁仲有嘅，我哋仲有講過一個叫 chatbot， 一個聊天機械人，佢有啲咩用途啊？嗱，呢條最難啦。 聊天機械人咪聊天咯。 聊天機械人就係哦，佢記得你生日啊。 係啦，例如佢會有一啲可能一啲知識你想問佢嘅時候，佢會接駁互聯網，就更加人性化咁樣去 答。即係好似 Siri 咁樣。 問題冇錯啦。 我想問咧，嗱，其實如果我問佢啲問題，佢答我，咁呢個我一定明白啦。但系佢如果我唔开心，佢会唔会主动 即系 AI 会唔会主动问我你做咩线啊？愁眉苦面会唔会噶？ 即系个情绪识别咗佢已经系唔开心嘅话，佢可唔可以用呢个 chatbox 嘅功能嚟到去关心你咧？ 分两个问题答你啊，用语音分唔分到嗰个人个情绪咧？其实系做到嘅。 做到噶， 但系 AI 系咪全部都系个叫被动式噶？即系佢唔会无端端你唔开，即系你唔出声咧，佢唔会主动问你嘢噶嘛？可唔可以咁话？ 嗱，其实而家好多 AI 咧，我哋都会细分，好似头先我咁样问你咁啊，细分唔同嘅一啲 AI 嘅功能，然之后去做某一啲嘢。 嗯， 我哋就未有一啲咧话好全面嘅 AI， 好似真系完全模仿一个人咁样去做。嗱，咁可能未来嘅科技慢慢会走向呢个阶段，但系而家都系少啲嘅。你应该会喺市面上。见到唔同嘅一啲产品咧，都系啊、哦，可能 即系你要开佢掣啦，问佢嘢啦， 用呢个识别人面识别咁样。 佢可能根据你、嗯、啊，你想俾一啲特别嘅指令，你想揾某啲知识嘅时候，佢、 嗯、 就去答你啦。尝试系咁样。嗱、 嗯， 咁、啊、好啦，咁我哋今日开一个新嘅课题咯。我见大家都好认真啊，都记得上一堂讲啲咩。 唔系啊，同学，嗰堂我冇认真啊，佢唔答，佢冇答个问题。 系佢思考， 好似系托住个下巴啫。 思考紧啊，咁今日我哋学一个难少少嘅。OK， 嗱，头先我哋学咗好多，有好多唔同 AI 技术喺日常生活中，咁、但係我哋 AI 佢點解可以咁犀利呢？咁、點樣去學習令到佢有咁樣嘅功能呢？咁呢一個部分呢，我交返俾小仙妹。 好 ,Ivy 小仙妹係啦、 okay, ,AI 點樣學習嘅呢？因為佢首先學咗，即係我哋人都係啦，唔係先。我哋都要學咗，上咗好多堂，人小學、中學，但係學咗先有一啲嘅知識。好，咁 其實 Ivy 小仙妹係咪 AI 嚟㗎？ 唔係啊。 OK， 好。 其實呢，我哋 點樣學習嘅 呢 ?AI 學習呢，佢個基礎有個關关键字眼就叫机器学习，要记住先。 机器 可能下堂呢个博士会考你哋嘅、嗯，记住先。机器学习， 机器学 习。咁乜嘢系机器学习呢？就系、是、我哋透过收集到嘅一啲数据、 嗯， 去分析里面嘅规律啦，从而去作出预测。咁样听好似好难啊嘛。咁、你可以当 AI 系我哋嘅最好嘅朋友，我哋日日都一齐食饭嘅。例如咧，呢个博士好古怪嘅，次次咧都会嗌意粉食嘅，佢唔食其他嘢嘅，净系食意粉嘅啫。 嗯 跟住啊，小师弟啦，唔出声唔紧要，佢净系食辣嘢嘅啫，次次都食辣嘢嘅。咁到下一次我哋去一间新嘅餐厅，咁个 AI 就可以预测到，嗯，今次呢个博士可能会嗌边个送菜， 嗯、 而小师弟又可以嗌边个送菜。呢、 嗯 这个就系 AI 学习嘅一个过程。 可唔可以即系佢根据过往嘅经验，作为一种数据或者一种嘅资料，从、而作出一个预测？ 系啦，冇错啦。 同埋嗰样嘢系咪要重复噶？ 系啦， 系啦，即系 佢要揾嗰个规律出嚟。 但系万一今次小师弟真系唔想食辣嘢咧，佢真系改变咗主意咧，咁 AI 咪 系啦，咁就会判断错误咯。 哦，呢、个就系一个机械学习佢哋嘅过程啦、你可以话佢一个好处，亦都可以话佢一个坏处，但佢就系咁样学嘢嘅、明白。机械学习 系啦，咁讲到 AI 学习咧，有三个步骤 嘅， 就系数据处理啦。模型训练同埋模型评估，咁、我哋咧今日咧会 focus 喺第一个步骤，就系、是、数据准备方面啦。咁、AI 咧同我哋一样，其实本身系个 BB 嚟嘅，咁、即系代表咩？佢咩都唔识噶嘛。咁佢点样学习啊？你觉得？ 就要你输 入 啲系数据俾佢咯。 就譬如佢可能系靠人去输入啦，或者睇下互联网啦，甚至一啲嘅感测器，就譬如温度计，可能佢都需要今日嘅天气，从而帮你教你个冷气嘅温度等等嘅、 但系老师，我有个问题啊，如果我哋遇到一啲佢要学习啦、但系如果遇到啲唔好嘅老师，嗰啲唔好嘅老师教错嘢，输入咗啲流嘢，咁咪大件事。 系啦， 你明白 我讲咩？所以咧喺准备嘅阶 段，佢唔识分噶嘛。 系啦。我哋人咧要去帮手佢咧做一啲嘅清理或者做一啲嘅处理，等佢唔好学错嘢。可能啦，我譬如我去香港电台明明搭29 A 小巴嘅，有人教坏我 39 A， 系啦， 呢啲好人性嘅， 系啊，咁我会教错咗我咯。所以咧， 边个教错你先？你讲清楚。 你啊， 但系咁啊，嗱，老师，如果你讲呢个例子咧，咁你搭错咗，你知啦，于是都变为你一个 experience， 你下次唔会再错咯噃。但系如果 AI 佢系从头到尾都冇人话俾佢听呢个错，咁佢就一路当咗啱。 系噶，佢就会一路当，即系佢嘅错就会变咗啱噶啦。 人都系咁啫嘛， 系啊， 冇人话俾你听我，一路 点 解我搭39我去唔到嘅咁样。 不过等我补充一句啦，其实咧 ，Ivy 都有讲嘅 ，AI 有分三部曲。 數據準備、模型訓練，仲有最後一個咧就係模型評估。 評估， 嗯，啊咩叫模型評估咧？嗱，就係啱啱你頭先問嗰個問題啦。其實咧，我哋會可能一次過入好多好多資料俾 AI，間唔中一兩個資料錯咧，其實佢會喺模型評估嘅階段咧，佢可能分咗啊七成嘅數據攞嚟做一啲建立個模型， 嗯， 三成咧我嚟啊去。check 下個模型，究竟準唔準確？係啦，咁如果你俾嗰啲數據，通常我哋唔會淨係好似頭先嗰啲例子咁樣俾一兩個數據佢，我哋俾一萬個或者甚至一百萬個數據佢，通常都啱咁，或者大部分都啱啊。喺咁樣嘅方法之下咧，就可以令到你頭先講嗰樣嘢唔會出現啦，因為佢就會比較準確地去做到嗰個模型出嚟咯。 嗯，哦，所以其實佢即係佢是但一即係佢三樣嗰個步驟嗰都一定要有嘅喎， 係 咪啊？咁樣嗰啲嘢先至可以嘅，就出到嚟嘅就比較正確啲嘅一啲資料，同埋佢哋會學習得好啲，係咪？好，繼續啊 ，Ivy 師妹， 好啦，有一個小測驗嚟嘅， 快 嘅，係啊，驚啊， 咁點啊？好啊，嚟啊嚟。 咁咧上堂咧 ，Leo 博士就教過大家 AI 寵物啦。 嗯。 咁咧，而家我哋試下當我哋要 train 一個 AI 寵物。 嗯。 你諗下，我一陣問題裏面你哋要準備咩數據咯？ 嗯。 第一條問題，如果我想令到個 AI 識分邊個係佢嘅主人，咁我要準備啲咩數據？ 嗯，俾我自己張相去睇，跟住話我係你嘅主人，咁樣可唔可以咁啊？ 咁係咪淨係一張相？ 好多張相， 如果用翻 喺唔同嘅地方，我哋見到嘅當然側面咁樣，或者喺上面度望落嚟。 係啊，仲戴口罩啊，又要啊戴眼鏡，因為有時我哋戴 reading glass 唔係成日戴噶嘛。 我戴口罩咯， 係啊，眼鏡啊，口罩啊，側面啊嗰啲咁，係咪？ 咁你覺得我譬如訓練你嘅 AI 寵物，需唔需要俾楊博士嘅相去睇咧？ 都好，因為佢係我 friend 啊嘛，我驚佢嘅就係如果佢冇楊博士嘅，係 啊，會搞亂㗎。係 咯， 但係佢係你朋友，我驚如果唔係嘅話，佢會咬佢喎。 AI 寵物會咬人 ，AI 寵物會咬人㗎嘛？ 我都覺得係啊，即係錯 會啊。 嗱呢個係壞人嚟嘅，唔好俾佢入嚟。 嗱，其實佢帶出一個問題，我可唔可以咁咧？嗱，我俾佢。知道我樣啦，跟住將全部啲朋友啊擺埋上去，根據我見嘅程度啦，譬如呢個見多啲嘅，呢個見少啲，擺曬上去，邊個好朋友啊？咁咪打曬依三個。 即係你唔好朋友就咬佢。 係啊，即 係玩廢嘅，玩廢嘅或者報警啦。咁樣依家寵物先至似親寵物啊嘛，係咪？ 得唔得嘅咧？ 咁所以咧，其實呢個步驟係可以嘅，不過咧，你個標籤係好重要嘅。係 啊， 即係你每一個都要落一個仔細嘅標籤，譬如啦，呢個朋友嘅親密度係九成嘅。 嗰個就係可能係一成嘅啫，咁樣係 啦 ，OK， 係啦， 總之見到呢個你就吠佢，呢一個我就咬佢咁樣。 呢個就舐佢。 係啦，同埋一個好重要嘅咧，就係你要開一個叫做其他嘅標籤，即係佢偵測到如果唔屬於你識嘅人，咁佢要做啲咩啊？通常寵物要幫你看門口噶嘛。 嗯。 咁如果係一啲唔識嘅人，咁佢就可能要有啲反抗。 但唔識嘅人咧都有正路同唔正路嘅喎。嗱，譬如正路嗰啲，佢真係可能送嘢啊、郵差啊咁嗰啲叫正路啦。仲可唔可以咁樣細分？ 其實一個寵物嘅話，係咪要做咁多嘢？佢一次你嘅工人，我咪講 應該俾個月薪佢，俾佢出個月薪。 好離譜啊！我都想話佢。 越嚟越多指令佢， 佢又煮饭啊，买餸又系佢， 系啊，开门啊咁样，咁样，我即系其实个标签就好紧要， 系啦，我哋有一个好明确嘅 标 签，标 签系可以嘅，即系如果而家嗰啲宠物 ，OK， 系咪啊？我都唔系好蠢啫，我要咬佢，系啊，好，请继续。 咁啊，你觉得 AI 宠物识唔识分人或者一个物件咧？ 识。 识点样分咧？系啦，点分咧？ 点样识？系啊，声啦，同埋嘅就系你要俾佢嗰个活动嘅范围嘅相俾佢。 咁所以你准备数据嘅时候，你咪要准备啲乜嘢咧？ 喂，但系唔系，我有问题。咁风扇都转噶，都喐紧噶，系啊。咁点解风扇唔系人咧？ 物件啊，睇下先啊，佢可以点样？ 嗰啲热能测试得唔得噶？ 可以用唔同嘅感测器咯，我哋 系啦，热能测试，因为人或者动物啦都会有热能噶嘛，即系。 咁你讲风扇都有噶啦， 系啊， 风扇 开得好热，好耐嘅时候会爆炸噶，有时有啲 咁点测试？点样分啊？咁佢点分啊？ 咁其实咧，我哋就先唔会分佢系动态定静态，我哋先会以佢嘅外形去分咗先。你冇可能一个人同一个风扇系一样样噶嘛？ 但 系 一个人可以同一只马一样 样， 靓仔同唔靓仔咧？ 唔关事，唔好讲第啲嘢。哦，即系其实就系用呢、這、一个，咁佢用啲乜嘢啊？用相啊？ 系啦，先会用相去分析咗先，佢、 okay. 先唔会用个动态，先会用相去分析。 嗯， 明白。 咁就要佢譬如可能佢活动嘅一个地方就系我屋企咁先算啦。咁就系有你屋企嘅环境嘅相俾佢咯。就呢个系一个风扇，咁呢一个就系一个人，呢、這个其实我觉得好似咩八九咩黑玫瑰得黑玫瑰， 同埋 表姐， 点解要佢识分人同动诶呢个死物？ 咁好似你头先讲啦，你想佢见到你翻嚟就跑过嚟嘅，咁唔通佢见到个风扇又跑过去个风扇度？ 系啦，会好伤心咁样。 但我只狗唔识分嘅，有时向个风扇拜拜嘅，好热嘅时候向个风扇拜拜。 可能私底下你个风扇俾嘢佢食咧，你唔知嘅。 有个风扇神 喺度。系啊，好啦，咁即系其实呢一样嘢，我哋就要有呢啲咁样嘅资料。 我都补充一句啦，即系通常咧，我哋买啲 AI 产品翻嚟咧，头先讲咪话要训练个模型咁样咧，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唔使训练嘅，好多时候其实呢个本身个模型咧已经训练 咗 噶啦，系啦，即系话已经咧，大家其实系用嗰个已经训练好嘅模型，已经可能识到识别到一般呢个世界可能二万种物件嘅咁样，咁呢啲已经好多公司做咗噶啦，反而系我哋点解上次我哋讲去 gym 咁样为例，点解要特别认你个样咧？因为你唔系喺嗰个。嗰、那個本身嗰個數據庫裏邊，所以你就要特別， 我就係一個新入去嘅，係 啦，你要特別練一練，我先識別到。 但係下次咧，如果我將佢 resell 咗俾人啊，咁有個新主人啊，咁佢 delete 咗我先，可唔可以咁話？再加翻個 新 主人， 再 認識過， 學習一次。 這個好難講，係咪真係會用咁樣嘅方式去做？因為其實通常咧，我哋之後嘅課堂會講嘅就係一啲AI 嘅道德問題啊。 嚇， 我哋唔可以、 牽涉道德咩？ 係啦，因為我哋唔可以立亂攞人哋啲身份嘅一啲相咧。去做一啲其他嘅、 但系我 assume 呢个系机械人啦，我当一架车咁啦，都有二手车，譬如我唔揸烂卖俾你咁。咁如果呢个机械人或者呢个玩具我唔玩，我卖俾你，咁你 delete 我咗，我咯， 都唔得啊！ 嗱，如果以头先你问我嗰个问题，你话人哋嗰间公司可唔可以攞你张相去做训练咧？其实我哋起码要得到你嘅同意先啦。你谂下嗰个科技公司，即系正规嘅渠道系应该用咁样嘅方式。 唔系啊，呢个博士其实个问题就等于嘅就系，譬如可能我哋有时我哋自己个手机我都会咁样嘅，系咪？我会将佢嘅就系话，如果我想卖俾人嘅话，我就会将所有 洗晒 啦， 至少 嘢啊嘛。 系啦，呢个保障我哋自己都一定要咁样。 AI 宠物都得嘅， 或 者 AI 机械人 等于我哋嘅智能手机一样，咁得唔得咧？即系我将所有嘅嘢嘅话，就系 啦， 应该就出厂嘅设定。 科技公司系啦，亦都会有呢个功能俾你去清除晒呢啲资料。咁大家应该日后处理啲 AI 产品又好，或者普通电子产品， 其实系噶， 都应该要。 你买个手机俾人，你都应该洗晒你自己嘅嘢。 系啊，你要保障自己噶嘛。系啦，即系当然科技公司佢有佢嘅责任，佢有佢道德标准应该要去遵守啦。咁亦都我哋自己亦都要保障自己咯。 当然， 我哋之后会有好多一啲呢啲相关嘅 AI 道德问题，大家一齐会再攞出嚟讨论。 好， 好啦，继续考试咯。 我以为完啦，继续。 咁如果啦 ，AI 要识分个主人开心唔开心，要用咩数据呢？ 我哋平时要笑嘅时候叫认住呢个系笑，唔开心就系俾佢呢个唔开心，系咪咁啊？ 系啦，要你唔同表情嘅样啦。但 AI 咧有少少限制嘅，呢个可以特别提一提。如果啦，譬如我明明好唔开心嘅，但我都扮笑， 系啦， 佢识唔识分咧？ 佢就唔识分咯，就 系啦，渣 系啊， 系啊，或者如果用即系语音嘅，或者我用把声嘅，其实我都可以噶。嗬，我扮我好开心，但其实我系唔开心嘅，佢系唔知嘅， 佢唔知嘅。 哦。即系可以用把声嚟呃佢， 系啊，几蠢喎！ 系啊，我哋特别直劲，因为我哋做广播，我哋做广播剧， 咩声都做到噶。 哦， 但系你又敢唔敢肯定你识得分对方系真系扮紧笑咧？ 系嘅， 你又要谂下呢一个问题。 喺大人嘅社会，有时对方扮笑我都分唔到嘅。 系啊， 系 分到人同人之间嘅话，有时系分到嘅。我觉得系除咗个声音之外嘅话，佢仲有好多其他嘅嘢， 眼神啊， 系啊， 表情 系啊，同埋你对佢嘅熟悉度啊等等嘅话，都有好多呢方面嘅分析。但系AI就冇咯，就 系 未有去到咁细致嘅地方咯，系咪？好。 好，咁如果佢要识分我嘅指令咧，咁有啲咩数据？ 分我嘅指令， 分我嘅指令啊，就系声咯。 咩声啊？譬如 咩声啊？ 你期望一个宠物会帮你做啲咩？宠物啊，唔系你嘅工人啊，记住。 你说话你听。 知啊，我听到嘅，唔使提。 好舒服啊！等先啦吓，指令啊，如果你即当我系一个宠物咁讲啦，系咪啊？即系当 一个宠物， 唔系即系当佢一个宠物咁样啊？有啲咩指令我？咪 sit 啊 ，hand 啊。 如果真嘅宠物咧，我就会揿佢咯，譬如 sit， 我就真系揿佢 pat 坐低咯。但系机械宠物我唔识。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系啊， 可唔可以开头有一句，譬如话 order， 佢就一听我呢个 order， 佢就知系指令， 即系好似 Roger 咁样系嘛 ？OK， 系啦，可以嘅，就系透过你唔同嘅语音，即系一啲嘅指令，譬如你要 sit， 你要 come， 你要 hand hand， 咁呢啲唔同呢啲嘅短句，咁佢就知佢将会做啲乜嘢，佢将要做啲咩咧？ 即系同真宠物一样咯。 系啦系啦，但系真宠物未必听得明你讲咩噶嘛？呢一个就听得明， 都明噶真宠物。 但系你话佢对住风扇， 系啊 系咯，又俾人捉到。 有个奇怪话，呢个系，因为咧人哋话狗仔识 read 你嘅语气嘅开心唔开心，譬如你 no 咁样，佢知道咧，无论你 no 乜嘢，总之 no 即系代表唔开心咯。狗仔就系， 其实都系从你嘅语气度佢听到嘅啫吓。其实佢唔知做乜噶， 系啊系语气。 总之佢贬义啊，即系佢见到你。佢咁样闹嘅时候，好，请继续。 好啦，最后一题啦。 好， 咁之前有讲过关于聊天机械人啊。咁我哋要点样令到个宠物识同我哋可能倾偈啊，或者知道我哋人类呢句说话代表啲咩咧？ 哎，好难、啊。 聊天机械人 系啦，最难啊嘛，最后一题。 点样知道我哋个说话代表乜嘢啊？啊，喂，四眼同学，你识唔识啊？你一路都坐喺侧边，你有份上嘅。 其实我系机械人嚟。 聊天机械人啊，睇下先啦吓，佢系咪要好多呢一方面嘅呢个数据 咧？系 啦，包括 咩数据啊？ 系乜嘢嘅数据？ 你举啲简单啲嘅例子得噶啦，冇乜所谓。 佢有一个唔系互联网同我啊，语音咯，都系要 语音嘅。咁你举一个例子俾我？ 举一个例子俾你啊？佢点样同我可以聊天啊？ 唔知啊，我都唔知，我唔识答，完全冇。 即系譬如啦，你要俾个指令佢就系。我回到家的时候你就要准备譬如走过门口迎接我，这个就是一个指令咯。是啦，你要给一个很完整的指令他。当你发生什么事你就要做什么事。 即是我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是不是？即是个反应弹。譬如我呢，我一坐低你就要埋嚟对我摇尾。譬如我拿一只碗你就走埋嚟对我吠两声，是不是？ 是啦，这些要给一些 相对的反应。 哦，是啦，因为我们剩下就是30秒而已，我想其实 Leo 可不可以做一个很快的准确。 好，今天我们都简单学了 AI 是怎样学习的。有三部曲，第一就是数据准备，第二模型训练，第三就是模型评估。也很重要，就是数据准备有负责做不同技术的时候要有相对应的数据咯。 好，多谢两位，今天下个礼拜 AI Baby 再见。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年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会议将会在美国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被问到，他因为修例风波被美国制裁，会不会主动争取参与会议？李家超说，亚太经合组织不属于某个国家或者经济体，亚太经合组织有本身的规则和习惯，任何主办方都要根据规则和习惯邀请成员参与。李家超说，香港一向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参加亚太经合会议，而中国香港亦都是成员之一，强调主办方有责任发出邀请。另外，对于有报道说特首政策组会设56人专家组，并且邀请内地学者郑永年加入，李家超说特首政策组是协助他制定政策，会邀请不同专家参与，当局很快将会公布新一批成员名单。他说希望听到来自不同地方的专家意见，当局会向不同地方的人士招手。 第二期2000元消费券7月16日发放，并且继续沿用原有的6款支付工具，市民可以在下个月5日到27日期间转换支付工具。财经事务及库务局首席助理秘书长庄国文话，当局会在今次发放消费券的时候重新做一次资格审查，有机会出现市民曾经成功领取首期3000元消费券，但是无法领取第二期的情况。庄国文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在资格审查的时候，当局会根据一系列的准则，包括领取人是否已经满18岁，并且拥有永久居民资格，是否已经永久离港，或者有意图永久离港等。他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又透露，今年曾经检视市场是否有其他电子支付平台可以加入计划，但是考虑到有关平台能力、普及程度等的因素之后，认为现有6款支付平台似乎已经足够。中大医学院早前进行研究，发现本港每5个年龄介乎6至8岁的学童之中，就有1个患上中度至严重散光。另外，如果父母有严重散光，仔女患上散光的风险会增加3倍以上。研究团队表示，散光问题可以间接影响儿童认知发展，甚至可以引致弱视，建议父母尽早带小朋友接受眼科检查，以免错失黄金治疗时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最高气温是35度左右，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2-3日持续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369点，跌181点，总成交金额491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8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39点，跌8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0元，跌3.2；盈富基金18.61。跌1.7，美团113元，跌2.8，阿里巴巴77.55，跌2.5，恒生中国企业62.64，跌4毫，建设银行5.05，跌7仙，比亚迪股份232.4，升2.6，港交所284元，跌5元，南方恒生科技3.568，跌2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2，日元140.34，瑞士法郎0.905，加元1.361，人民幣7.092，英磅對美元1.234，歐元對美元1.071，澳元對美元0.651，新西蘭元對美元0.604。日經平均指數報31307點，升74點。港金報18140元，跌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38.4美元，賣出1938.8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国剧八三零，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我们的婚姻， 这个就是沈瑞星对好妈妈的定义。 她非常努力地参与我的成长过程，又不会用她自己的标准来干涉我。就算有些时候她不理解不赞成，但是她都会支持我。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仲是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千年 哇，咁大雨嘅，散路崎岖点算好呢？啊，前面有间破庙、啊，等我入去避下雨先。哇，呢场雨都真系唔知要落到几时，咪啦。都是在这里借宿一宵，听日先再赶路咯。出太阳了，好，起身赶路先。哎呀，点解我觉得天旋地转，就有啲头晕身庆咁嘅？啊，一定系琴晚感染风寒。哎呀。现在距离京城还有好几百里路、啊、盘村有所剩无几。不是啦，都是快点赶路啦。今次上京赴考一定要高中啊。听到我个头。晕啊晕啊。 上司。上司要走啦。不要再留恋尘世啦。 善用，你俾我望通下呢位公子啦。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唔守候佢身边，佢就会被山客杀害噶啦。 上司，呢啲系公子嘅命，你碰不得，改不得啊！唔系你会触犯天条，永远唔可以重回人间。上司，你三思啊！ 善用，我感觉佢就系注定同我可以以身相许嘅夫妻，我唔可以唔理佢噶。你听下。有几急速的脚步声，由远而近，一定是对面山的山贼。不得了，我一定要救这位公子。 何苦呢？ 终于感觉回到人间，莫非我真的经历了一劫、啊、 公子。是我，我是一只相思鸟，我帮你阻挡了散贼，飞去剁个首领的只眼，令他误以为这间破庙有神灵到庇佑，才至退去，你方可以避过一劫，丝毫无损啫。 哎呀哎呀呀，何以一只小鸟陪伴在侧嘅？啊，我记起啦，昨夜梦中感到极度饥渴的时候，望到一小鸟。出入往返破庙多次，原来在道外边沾湿雨露送到我口中，等我不至渴死。啊，我认得了，这只小鸟叫做相思。啊，多谢你啊。啊，外面天色好转，你飞走啦。啊，再见。啊，点解你唔走啊？啊，原来你受咗伤，即系仲折断埋啊。哎呀，阴公啦，阴公啦。好啦，你是我救命恩人，就等我照顾住你先。嚟，我哋一齐赶路。 当呢一位公子将我捧喺手心，我感觉到呢一份温暖系从来都冇感受过嘅。呢一位公子真系值得我托付终身噶。 唔得噶，相思，你只不过一只小鸟，呢一位公子亦都不过系普通凡人，你哋系唔可以喺埋一齐。你咁样再将自己推入万劫不复嘅境地，千万唔好啊，唔好啊！ 善用，系我执迷，所有后果我自己承担。再见。 唉，明明系冇结果嘅人，呢辈子重视相遇，或者系因为上一辈子欠得太多。呢一辈子若要偿还所有嘅相遇，如果唔系恩赐，就系劫难。若无相欠，怎能相见？ 我终于都陪公子到咗京城，佢咁啱遇上咗几个同乡，就一齐揾咗一间破落嘅客栈喺度寄宿。继续寒窗苦读，我虽然已经康复，不过我恨自己咩都做唔到，甚至连一句半句嘅安慰、鼓励嘅说话，我都冇办法宣诸于口。公子，无论点，我一定会保佑你高中，哪怕是要牺牲我嘅性命，只要能够依偎喺你嘅身旁，就已经足够。 相思了啊，相思了，明日就是考期，但我不可以带你入考场啊，以免监考官误以为我作弊，到时我就水洗都不清了。嗱，咁啦，我将你放在井边嗰棵老榕树底下，你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小心啲啊，知道吗？ 哎呀，你话如果你是一位姑娘咁咪好咯，就算我第日高中与否，我一定要娶你为妻，痛偕白首。 公子，你有咁嘅心意，我已经别无他求啦，努力啊！ 相思，你舍得走未啊？ 善用，系你啊！你喺边啊？何以我见你唔到嘅？ 我咪就系你正在栖息嗰棵老榕树。 善用，何以你要化身成老榕树呢？ 唉，唔系咁，你又点可以依偎我身，能够有安身之所呢？ 多谢你啊，不过我依家个心真系好乱啊。 点解啊？你同公子咪日直相对咗三个几月，你应该心满意足啦，系嘛？ 你有所不知，我嘅忧心系公子会名落孙山。咁佢多年嘅努力就会徒劳无功，我同时又担心，如果佢高中咗，佢仲会唔会认得我呢？我又可唔可以化身成人，同公子结为连理呢？ 唉，你咁样又系何苦呢？你系时候要离开尘世，跟我走噶啦！你留咗喺尘世超过100年咁耐，你而家一定要跟我走啊！你明唔明啊？ 人间先只系三个月左右，点会过咗100年啊？你欺骗我！ 所谓人间方一日，仙界1年，时间无多啦，走啦！ 善用，善用，你俾多次机会我啦！如果佢高中，你俾我同佢相熟相砌啦，好唔好啊？好唔好啊？我求下你，你成全我哋啦！ 唉，好啦好啦，咁你就趁公子应考嗰几日。我准你飞过去嗰个市场度望下佢好啦。 真噶，多谢你啊，善勇。 希望你好好珍惜你俩相见一刻，能够陪你相伴嘅人，哪怕只系顷刻之间，你嘅缘分系有约定有时间。当时间一到，佢就一定要走噶啦。下一辈子，无论爱定系唔爱。你哋终究唔会再相逢，唔会再相遇。纵然痛苦，亦是无奈。你一定要明白。 新科状元到，新科状元参见皇上。 新科状元，快快报上名来啊！ 小人参见皇上，小人乃广东奉溪镇人宋清心。 好，好，据报你今次应考嘅试题非常之头，你嘅文章写得好好、啊，朕想听下你何以下不如有神啊！ 回皇上，小人今次赴考路途遥远，荆棘满途，差啲仲遭逢不测啊！但系幸得一双师鸟相助，先至能够顺利嚟到应考，仲侥幸高中。诚如皇上所言，如有神助啊！ 当真？ 当真？ 咁如今只相思鸟呢？ 就喺城外山神庙水井旁边嗰一棵百年老榕树底下。 岂有此理啊！朕最痛恨怪力乱神、妖言惑众、无稽之谈。新科状元，你应康扶社稷、报效国家啊！你反而胆敢戏弄朕，该当何罪？ 唔系啊，皇上，请皇上息怒。小人句句属实，并无欺言。小人万万不敢戏弄皇上，请皇上 人嚟即刻派人去城外嘅山神庙，将嗰座庙同埋附近方圆一里内嘅树木通通铲除。我睇下仲有冇人够胆造谣生事啊！ 你要救佢，你一定要救佢啊！ 相思，你听我讲啦，你哋两个缘分已尽，如果你强求同佢一齐，你哋唔单止冇幸福，更甚嘅系你只会为佢带嚟厄运啊！你跟我走啦， 善翁。如果我同公子系有缘无分嘅，我只当会离开佢，可唔可以啊？ 一场造化。 实在太好了，皇上啱啱先传落圣旨，告知小人昨夜有相思鸟跌跌撞撞咁样飞入皇上寝宫，脚上面仲缠有纸条，上面写住飞上枝头四个字。啊，皇上终于相信小人并非顺口之王，谢皇上开恩，小人今后定当谨言慎行。 状元爷你好， 你是 奴婢相思，负责照顾大人的起居饮食。大人有啲咩需要，即管吩咐奴婢就得噶啦。 嗯， 啊，何以公子见到我冇半点反应嘅？唔通佢真系唔认得我？ 你呆咗咁企喺度做咩啊？ 啊，因为大人好似我有个朋友，我想望下。是不是我所相识的朋友啫？ 混账！身为下人，竟然如此无礼！你去拿杯茶俾我。 哦，大人息怒，奴婢即刻为大人试茶。 哎，且慢。 是 你对手是不是受伤？ 回大人，奴婢在年少的时候贪玩，扮小鸟高飞，不小心跌咗落嚟，就好像折翼的。 荒谬，荒谬，简直一派胡言！我以后都不想再见到你，你不想再来服侍我了，你扯啦！ 公子。真系唔认得我，何以要对我咁狠心？难道你已经唔再念当日嘅恩情？公子点解啊？ 唉，佢唔系唔认得你，只系缘分逐渐消散啫。缘起喺人群中，你哋就会互相见到对方；缘灭，就算人群中相遇，都只能够擦肩而过噶咋。相思，时候到啦。收拾你一切啦，好唔好？ 善翁，我一无所有，我只系唔甘心啫。你可唔可以俾多次最后嘅机会我？如果佢对我真系视而不见，我愿意跟你走可以吗？ 如果你真系放下一切，愿意跟我走，咁当然系最好。最怕到时欲玩无从，有啲人呢一辈子就系咁，人嚟咗又要走。相反，有人走咗又翻嚟，又或者就算嚟咗都见唔到，又或者有啲人从未相应就已经决 别啦。 咦，何以有幅画喺案头上呢？等我打开嚟欣赏下先。 公子，小女子不敢奢望你认得我，我只系希望你可以将呢一幅画挂喺厅堂，每日可以望下你，我已经心满意足，无怨无悔啦。 哦，系一幅工笔画，画工精细，画中美女秀外慧中，眉清目秀。咦，好面善、啊，就好似似曾相识嘅感觉。等我睇下系边位画师嘅杰作先。个印章咁细嘅，睇唔清楚添。 公子，你系咪认得我啊？我就系当日喺破庙度救过你嘅相思鸟啊！ 房间实在太暗啦，等我去攞支蜡烛照清楚睇下先。仙翁，哦，原来画仙系仙翁，画得实在太靓啦。画中人到底系咪相识呢？唉，边度见过呢？啊，弊啦弊啦，烧着咗幅画。嘿，人嚟啊，救火啊！ 烧着咗，公子，我哋真系有缘无分。我好痛啊！我等咗你一千年，就喺你身边，你竟然都冇察觉。再见啊！仙翁，多谢你成全我。仙翁，你喺边度啊？ 相思，你安心走啦。你所经历相见不相识之苦，我都经历紧。当日你是某家大小姐，误跌入水井。我救起你之后就喜欢了你，后来你化身相思鸟，我都一直守候千百年，你完全不认得我。如今你化作一缕轻烟，我又何去何从？曾经有人讲过，两个人相遇相见是因为有债要还，离开是因为还清晒，前世不见，此生都不再相见。如若流年有爱，就心随花开；若人走茶凉，便手心自暖。再见相思， 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红尘中的情缘，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胶着，像是人世间的错。我前世流传的因果，众生的所有，也不喜欢去查那阴阳的交流。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 Thank you.